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泰利对本港的威胁减弱，正逼近福建和台湾。台湾的中央气象局发布全台陆上警戒区。气象局预测泰利未来移动速度有再加快的趋势，各地风雨会逐渐增强。另外，受泰利和西南气流影响，今日台中以南至屏东有大豪雨或者超大豪雨。除了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之外，其他县市已经宣布今日停工停课。气象局提醒民众注意山泥倾泻和低洼地区水浸。内地的气象部门预测泰利可能在今日经过广东沿海进入台湾海峡，亦都可能在广东至福建之间沿海地区登陆。广西、广东、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的地区会出现狂风暴雨。欧美股市都是高收，投资者憧憬美国联储局今晚议息之后将会宣布推出刺激经济措施，是刺激买盘入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升了95点，收报12837点。纳斯达克指数升34点，收报2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7点，升13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因为病情恶化，由监狱紧急转送到附近一间的军方医院救治。84岁的穆巴拉克因为心脏病发和中风，被送到医院抢救时候昏迷，期间一度传出他的死讯，但院方否认。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第三轮赛事，英格兰凭住停赛复出的朗尼在下半场48分钟门前头槌顶入建功，以1-0击败主办国之一的乌克兰。英格兰以2-1的成绩以小组首名晋级八强，乌克兰就被淘汰。同组另一场赛事，法国虽然0-2输了给瑞典，但以1-1的成绩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八强，瑞典就被淘汰出局。欧国杯八强赛事会在本港时间22至25号举行，将会由捷克对葡萄牙、德国对希腊、西班牙对法国，英格兰就会对意大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信缘亦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每个人都有个长处噶嘛，就问题佢嗰种长处发挥到出嚟未啫嘛。即系我哋睇众生咧，就是、每个众生都有呢种佛性喺度噶嘛，都有呢个种子喺度噶嘛。咁所以你唔好净系睇佢今日，佢只系因缘未到啫。啊，个时机未到啫，唔系代表个将来唔到噶嘛。即系每个人都有呢种悟性喺度噶嘛。咁另外我哋讲到话，即系喺宗教会令到一个人喺嘅异化过程，究竟系优化咗佢，定系令到佢人性退化咗咧？其实有时唔系净系宗教嘅，金钱同埋爱情都会异化一个人嘅。 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喂喂， 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嘅地区，九龙半岛及离岛。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已经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约72%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九龙半岛的深水埗、长沙湾区目前接收效果没那么稳定，我们正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大家可以将收音机摆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接收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在新高中课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去揀科。读完中六攞到的香港中学文凭，在香港、内地和海外都得到认可，让我们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那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梁振英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自己最清楚。根据共产党的规矩，香港虽然回归中国，但是仍未解放，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以称之为白区。共产党人在白区工作，只能在地下，不可以表露身份，所以属于地下共产党员，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决否认自己的身份。这个背景使到梁振英一再公开否认，但是熟悉内情的人仍然深信他是共产党人。许家团透露，97回归前香港地下党员有6000多人，3000多是北京派来驻港工作的干部，另外3000多是多年来在殖民地发展地下工作组织起来的地下党员。回归之后，台面上面的共产党人因为工作需要固然数量倍增，地下做统战工作的相信为数更加不少。究竟这班人怎睇共产党人这个身份呢？哈佛剑桥毕业的这个身份是褒，坐过监入过狱的这个经历是贬，这个是一般人的分类法，极少数人以读过哈佛为耻，又或者以入狱为荣，除非是政治冤狱，以后选举的时候要拿来做政治光环的啦。香港的共产党人因为政治现实不可以公开身份，但是他们又怎睇共产党人这个称号呢？叶国华讲得好，我是一个共产主义信徒，什么时候北京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就是共产党员，斩钉截铁，字里行间以身为共产党员为傲，只欠北京批准公开，这个就是政治信念了。信奉共产主义，因此以作为共产党员为傲，这个是褒。相对反共人士而言，共产党员的身份就梗是贬啦。褒贬之间存在政治信念，今日好多人攞紧西环的政治着数，但介意人哋叫佢做左派土共，在佢内心冇信念冇理想，以共产党人为耻，又想攞好处，所以做共产党的行为又是以个身份为包袱，成为两面都唔系人的政治骗子啦。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自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唔一定会赢，但冇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先至申请嘅。 希望咧稳中求变，香港嘅市民对政府一定嘅盼望，但系唔应该咧过分嘅期望。 我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故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挺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0啊，真系40分啦，系 7:40噶啦。嗱，琴日你有冇睇到彩虹啊？ 彩虹？ 喺网上有人影得好靓喎，真系。 唔系你，我想问你，你几时睇过彩虹先？嗱，我琴日就见到彩虹啦。我想问你，你上一次喺香港，唔系喺外地啊？ 系 喺香港睇到彩虹系几时咧？ 哇，真系唔记得， 你记忆所及啊！ 十几年 前唔记得，我记得揸车系见过噶， 系好耐。几多年前咧？ 几多年前啦？唔记得啦。 嗱，我咧就记忆所及啦吓。 系， 我啊记得我做僆仔嗰时睇过。 啊 我做僆仔嗰阵时咧，即系讲10岁8岁，讲紧50年代啊。通常一落完雨之后咧，雨过天青咧，就个天出现彩虹噶啦。 嗯， 嗰时细个经常见嘅。 嗯， 但系之后咧， 污染啊嘛。 但系之后我开始未见 睇到噶，其实。 所以琴日我放工咧，6点应该系6点几噶啦。咁啊，揸车啊，去到呢个 IFC 系 Exchange Square 嗰阵时候见到个彩虹， 系， 哇几伟靓，未见过，真系未见过。 但美丽背后真系唔系几好，点解咧？因为如果你见到彩虹咧，即系意味着咧珠三角啲工业唔掂咯，即系好多厂冇开工咯。其实唔系咁简单啫，其实根本 系大风，我谂啊吹走晒啲乌烟瘴气嘅，咁希望吹走埋。 唔系啊，即系而家东莞咁样好静嘅，知唔知？ 喂，而家厂系北上噶， 系啊， 厂一路北向 再北上啊。 人哋嗰啲厂而家我哋做地产嘅，做厂咩？其实完全行翻香港嘅模式嘅啫，即系厂先做山寨，再做厂，跟住就地产噶啦。 嗯， 啊呢个 腾龙换料啊嘛，而家 腾龙模式嚟噶嘛， 换个地产料翻嚟。 唔系咁，如果雨过天青嘅，一场风可以吹走晒啲乌烟瘴气，我啊想去吹走晒而家嗰啲咁嘅啊政府啲乌烟瘴气。 即系你讲凉风， 呢个林瑞麟啊。临尾啊，都衰多镬嘅真系。 喂，佢整个 B 方案你都闹啊？ 唔系，咁就系衰多镬啦。喂，架空立法会，你有冇听过立法会喺嗰个事务财委会未通过，或者事务委员会未通过咧？一啲方案咧系唔可以攞去立法会大会表决嘅。 啊， 你点一定过噶？ 系 啊，即系问题就系话你即系呢个又系啦，人多虾人少。其实如果咁样立法会可以真系废咗佢噶啦。咁使乜做立法会？有程序噶嘛？唔系有程序噶嘛？唔系我讲翻呢样嘢，即系唔好又系中计。西座也一样，嗱啲市民可能对西座冇乜兴趣，甚至乎有人出嚟话西座好肉酸啊。跟住咧，而家左报咧啊，即系外国报章咧就话咧，喂，如果咁讲，所有50几年嘅嘢都要保存，我哋随街都50几欧嗰啲人啦，咪个个都要保存啦咁。 人 喂咁都得， 咁都唔咁都得。 啊，如果所有同呢啲50几欧， 三条友都斩手。 唔系，仲有一样嘢啊，你未完啊？ 唔系，留翻啊，叫 喂，系啊，仲标签你哋 啊？ 你呢50几年留落嚟都系港英留落嚟噶啦，咁呢嘢咪冚烂都要保存。 喂，咁我哋个特首都招人50岁都系港英留落嚟，你咁讲，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嗱，但我哋而家拗嗰样嘢就系程序嘅问题啊嘛。你陈志思， 嗯， 唔系最主要就系呢个吹水鹅。吹水鹅咧就架空咗古迹会，陈志思系同佢打同通，跟住系弹弓手。喂，呢啲就破坏咗香港嘅核心价值。 嗯、 等于今日你立法会呢个咁嘅林瑞麟临走都衰到镬嘅，即系我未见过人，人哋话人将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噶嘛。 喂，佢离开嘅都唔系死， 即系 唔 系，即系 见上帝啫。佢不过就 系 读书， 即系套翻落去嗰样嘢啫。你临都唔做啦，可唔可以洒脱啲？就唔好谂埋啲奸巧、啲奸计啦。呢啲系佢谂出嚟嘅，肯定系嗱，就系点样样都未试过嘅。即系话，如果财委会继续拉布，7月1号之前唔通过呢个5条 C14个局咧，话咧啊，咁点啊？梁振英就话冇 B 方案嘅，而家好笑啦，低低地惯铺有咩冇一定有噶，冇照票马照跑，有官唔做，梁振英唔去宣誓啊，就唔通话我冇啲三司嗱、啊，如果佢咁咧，我佩服佢啊，冇5司14局排好晒咧，啊，我就唔做啦， 哦， 啊叫阿胡锦涛唔使嚟啦，我就唔宣誓噶啦， 嗱，咁我採取呢、這個 巴閉啊，我唔係幾信啫。 採取工業 打炮啫，你 我真係 咁我就服咗佢啦。 我唔信， 咁我唔係即係咁講，我服咗真係一定 唔會啦。 咁今日低低地 咁辛苦做特首，即係唔做有冇搞錯咧？係咪？ 低低地掛一鋪就話咁啊，到時咪三司十二局宣誓咯。咁影響啲咩人咧？就影響兩個副司長，一個叫何志平， 嗯、 啊，一個叫陳茂波。 嗯、 所以陳茂波話佢唔辭職噶，佢唔辭立法會噶。啊，到到真系宣誓嗰日咧， 七月之后都 废咗佢啦，咁就吓， 啊， 唔系一路攞钱攞到九十月噶， 哦，即系原来钱 攞钱攞到九月噶，仲有呢、這个，仲有呢个咩咧？啊，唔系噶，约满酬金，而家如果廿蚊鸡睇博览会都计嘅，乜嘢都计嘅，你知唔知嗰几个月人工几钱啊？一个立法会议员计埋津贴成300万嘅一年。 有好多系有好多系实报实销嚟， 喂，都系钱嚟噶，你唔好嚟啊！林毓华呃噶，啊，你唔好你乜叫实报实销啫，益啲兄弟咯，啊，嗰啲系钱啊，嗰啲都系文字文。 你即系 话个 立法议员都呃钱啊？ 阿发叔个助理， 即系你好似都做个立法议员。 阿发叔个助理五皮一个月，阿刘慧卿嗰啲助理就可能一皮一皮二一个月，咁你话系咪益人啊？ 发叔啲补贴噶嘛？ 唔系补贴啊， 唔补贴啊。 喂，佢功能组别，佢、 哦、 功能组别都俾晒佢都得啊，俾十皮都得啊。 哦，咁冇所谓，功能组别、 啊、 即系 唔需要咁 多 人 啊嘛，一个得啦。 我翻咪 咁有啲议员以前好似 林啊 养情妇添， 林瑞麟 啦、 啊， 系咪、 啊？ 你林瑞麟临走啊，整镬嘢出嚟啦。咁咪讲翻林，咁影响咩人咧？两个副司长，一个叫陈茂波，一个叫何志平。 嗯 咪坐多一回咯，喺屋 乜所谓啫吓？ 有乜所谓啫？咁 等于我哋去嗰啲去食饭啫嘛，系一齐上啊？ 咁仲有一个 菜上嘅 系许晓辉，咁啊继续做住副局长先咯。 嗯，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力欣，以前我哋数码港嘅呢度嘅行政总裁， 系咩？佢做咗咩？做呢个？ 佢做呢个科技局，我唔好得罪佢啊！将来管我哋嗰啲数码广播噶。千祈唔好得罪啊！啊，嗰边你 我都唔知系边个， 得啊，你唔知就得噶啦，唔好讲啊。总之啊，提都唔好提个名、 哦、 啊。你两个 做官， 梗系啦，大佬扭势你咪大镬， 即系唔怕官最怕管啊嘛， 就系唔怕官最怕管啊，大佬。 但系帮你交代啦，寻日你去嗰个仪式咁点啫啊？我哋喺网上见到有人话， 今日有冇报纸买 啦，局长啊？ 冇嘅，琴日个仪式就系话咧，而家我哋都可以正式宣布啦、 啊， 就七个山头， 系 啊，所有嗰啲发射网、发射站咧，即系呢个数码广播嘅发射站咧，就已经圆满完工啊！咁啊，今日开始咧，啊，大家就可以测试啦，攞你自己部心机， 嗯， 试下你住嘅地方收唔收到。边啲地方收唔到，你可以正式投诉啦。 哦，咁啊，即系举报翻俾政府听，即系希望将来嗰、那个即系 fill 翻个 gap 啦，系咪啊？即系而家理论上 唔系，而家未有 gap， 而家未有 gap， 而家因为七个站咧就整好晒啦。咁而家政府初头话你整好起好七个站先啦，然后再睇下边度唔够咧。嗱，而家就话要起啲 gap filler， 嗰啲所谓补点发射站啊， 补点发射站即系放大器喺唔同嘅地方加个发射。咁而家大家同意咗咧，四大公司咧。拍码头咧就同意咗起四个呢啲咁嘅保呢啲、叫做啊保点发射站， 嗯、 将会喺年底会完成嘅。但系喺呢个时候开始，既然政府走出嚟做大龙凤咧，啊就话正式啊启用啦，呢、这个数码广播正式推动啦。嗱、咁由今日开始就叫正式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投诉噶啦。嗱、我哋迟少少咧就会将嗰啲电话啊。啊！网页啊，地址啊，有关官员啊，同埋我哋甚至乎会整一张啊表格啊、啊信啊、 嗯、 啊，即系大家就可以 即系凡系即系收听唔到啊、唔清楚啊、太过细声啊， 但唔系投诉网页啊，网页又唔系投诉 Apps 啊，系、投诉收音机收唔收到，所以你要投诉嘅话咧、第一样嘢要先买个心机。你唔买心机冇资格投诉嘅，因为你都唔知收唔收到好。 咁系， 喂，大妈系咪中计啊？咁啊，唔系一路话要加大功率就可以接收好啲嘅咩？ 啊，差唔多即系话俾你冇得倾 啊。 佢因为咧影响咗内地啊， 搞错啊，真系 干扰咗内地。嗱，我话俾你听，我内地嗰啲电台咧，我哋就干扰咗我哋。 系咯， 香港人咧又冇声出嘅。 你去到咧呢个系 唔使讲喺市区都收到啊，内地。 我都係 去到大埔啊， 喺內地落嚟揾我哋 廣東路啊。 咁佢哋喺內地都用 Apps 都聽緊我哋嘅心機。 唔係啊，唔係講呢樣嘢啊，講話內地啲電台啊，干擾咗我哋啦。啊，仲有一樣嘢啊，你過邊境嘅時候，你過關嘅時候，啊，你翻翻嚟香港，喂，去到粉嶺啊，仲係用緊中移動嘅。 啊、 你去大屿山都系噶，我嗰次去大屿山行山都系噶。嗱、 啊， 所以话俾你咧，内地咧就不停干扰我哋、 啊。 我哋嗰个电信管理局咧就暗春，啊，佢哋干扰我哋咧就粒声都唔出。而家倒翻转头咧，啊，就话我哋啲数码广播咧扭大的咁多咧都话干扰佢。 因为而家你好多内地同胞，即系好多时你啲，即系我哋新界西北消费噶嘛，咁啊，中国移动咧照顾啲客啦，系咪先？ 乜照顾啲客啊？ 所以我哋其实系即系， 喂，佢哋唔使俾钱噶。 新闻消费咧，都应该系照顾翻都正常啦，系咪啫？即系互惠一啲嘢，即系中 国 嘅家亲啊。 系电信嗰个信号嘅问题，即系而家佢夹硬话我哋干扰佢啊嘛。咁而家问题就系佢哋干扰我哋点计咧？咁电信管理局系咪要争取一下咧？不过咧，话俾你听啦，都唔使谂啊，悭饭啦，系。咁所以咧，就真系要睇下起咗嗰啲叫保点发射站，帮唔帮到大家啦？不过由今日开始可以投诉噶啦，嗱，佢就回应你咧，就唔可以话诶，仲未曾正式启用， 嗯、 啊，嗰啲发射站未起好，正啊，即系啊，慢慢停下啦，咁。但系而家佢回应你咧，就好简单嘅，就话嗱、啊，第一啊，收唔收到咧，就唔系靠嗰、那个啊发射嗰功率嘅，佢一定系咁讲嘅，一定要咧啊起多啲呢个保点发射站。嗱、啊，起呢啲保点发射站又系揾笨噶啦。要我哋俾钱噶， 啊唔系政府俾钱， 啊唔系啦，咁大佬啊嗱，所以咧， 即系四大公司又要摊分嘅， 咁其他嗰啲就唔肯睬你啦，除咗我哋之外，啊咁、所以咧又要逼政府噶，你收唔到咧，鬼叫你推动呢个数码广播啊， 咁有责任 起咯， 系咯， 政府俾钱啦，嗱，而家我哋已经肯夹钱起嗰四个噶啦， 啊， 但系四个唔够噶， 嗯， 系要需要好多个啊，嗱、咁政府俾钱咯，嗱呢样嘢咧就市民听众咧。就可以发声嘅。 嗯。 喂，讲返呢个林瑞麟啦，林彭美拉箱嘅衰多镬嘅。喂大佬啊，你要架空成个立法会，而家就点呢？三思十二如果去唔到个 plan B 系点呢？就係话系唔系都攞呢个五思十四局去立法会表决。咁去立法会表决就好简单嘅，人都黑人少。 嗯。 因为呢反对派，所谓反对派啊，得23个议员。啊，咁立法会里面有62个议席嘅，大家识。 但如果系分组点票都过唔到嘅，应该 唔使分组点票。 唔使分组点票。 啊，政府以外。 啊，今次唔使。 嗱、啊，咁、那个问题就咁啦，咁啊过咗先，咁啊到时咧，你唔系任你呢、這个，如果预咗投降嘅，啊有 plan B 嘅话咧，咪任你个财委会啊去玩咯。 我、哦、即系先斩。 咁啊玩到完咗啦， 俾钱噶啦。 譬如话啊拉嘅拉布，十月个立法会开咗啦。啊！冇人搞拉布噶啦，咁啊十月咧就肯定通过啦，又系喺财委会，到时就唔系刘慧卿做呢个主席噶啦，有冇得翻立法会都唔知啦，刘慧卿 系 啊，到时一定唔会俾刘慧卿做啦，就算翻翻去都， 我谂有啲泛民都未必支持佢做。 啊，咁、那个问题就咁样样嘅话咧，咁到时十月通过咧，咁嗰两个副司长、嗰两个局长 可以自动五日之后生效， 可以归位咯。 啊。即系佢话唔知自动五日之后生效咁 嘅啫，唔系咁咪归位咯。 通过之后， 通过之后咯，咁咪归位咯。到时咪阿梁振英主持嗰个宣誓仪式咯，啊就咁简单嘅啫。咁但系你林瑞麟点解临走都要做嗰啲衰嘢？点解唔学阿周一岳嘅咧？点解？ 佢唔系佢而家系走，佢系放 sabbatical leave 啫嘛。其实即系放一年之后，应该一年之后翻嚟做噶啦。其实 做咩啊？ 有嘢去做， 有嘢做。林郑月娥俾人炒咗，咪有得做咯。 少有嘢做， 吹水我，吹水我就 有人做候补啊！即系到时可能、啊、即系是但一个落咗台咁啊。 咁佢唔会做啊，局长佢唔会做嘅，一定要做司长，点、啊、会做局长嘅？嗱、 啊， 我认为佢就乜都唔会做嘅，佢系 hold 住咧阿黄埔加薪嘅啫。佢谂住做特首嘅啫， 唔系嘛？ 你以为佢而家琴日讲话佢唔从政？ 当如果系啊，曾荫权都冷手执咪煎堆咗佢唔得啊？ 啊！ 咪何志平 系嘛？ 曾荫权仲留喺政府度嘛？当年佢执五箭堆嗰阵时， 五年之后即系细树 林已经走咗啦嘛。佢就何志平翻版，不过就更上一层。 喂，如果想五年之后做特首，佢最大嘅对手系 可能做副特首咧，系嘛？到时可能有系嘛？ 啊 啊，到时可能有副特首，点知啊？讲过啦， 五年之后都唔知咩事。 佢话佢唔会翻翻嚟读完神学之后咧，佢唔会从政嘅，唔会参选从政。 听住先啦。 到时乜佢系唔会参选从政嘅，参选先系唔会选立法会嘅。 系 啊，而家讲嘢有艺术啊。OK， 咁佢话唔会参选从政。喂，你问我选唔选立法会啫、 嗯？ 你冇问我选唔选特首啊嘛？嗱、 嗯。 讲返呢个郑家纯就巴闭啦大佬、嗯。你有冇諗过郑家纯会入扶贫委员会即係你明唔明啊其实冇乜所谓㗎啦我唔系反对佢做㗎其实佢梁振英中意搵边个咪边个囉冇乜分别㗎其实。佢中意搵边个同我哋嚟讲一啲分别都冇嚟而家搞一个扶贫委员会。啊咁即係证明佢对扶贫即係琴日出咗个坚尼系数呢但佢真係好叻 㗎。 佢啲时机搞到好准㗎。一出坚尼系数讲贫富悬殊恶化呢佢即刻就对个扶贫委员会出嚟。 咁咪 但我觉得佢冇诚意啦。 但即刻 之后好打咗俾罗志光。 即係呢样嘢。 咁俾人哋劫人哋上去。 即係呢样嘢唔系新嘢嚟㗎。 喔、 即係你明唔明佢係。 琴日宣布成立个筹组小组。 睇准个会。睇准个 timing。嗱咁啊揾嗰啲人咧，嗱你 咁啊從政應該係咁樣嘅， 咪叻咯， 市民所急啊嘛。 我而家咪讚佢咯，咩啊？我讚佢，我而家話佢叻啊，識揀日子啊，佢仲叻過蔡伯麗啊，佢係政壇蔡伯麗啊，佢揀日子揀得好準。 咁你做一個政治家或者政客啊，應該係咁嘅，應該係。 嗱，咁啊揀咗啲咩人咧？嗱，咁啊第一個鄭家純，咁啊大家都知點解啦？佢第一個轉軚嘅，啊即係點完票。 嗰啲人唔係負責捐錢嘅咩？ 妈 你要返去基金唔够钱啊 点完 票你做呢个话要捐钱是不是 点完票之后呢点完票之后呢第一个跳上台、 啊、 本来就是支持唐英年的就撑撑啦梁振英其实当日呢好多人都话佢肉酸唔紧要肉酸好核突好喂即刻有愁容啦仲有一样嘢唔好俾我讲中啊佢最近辞咗呢个民建联嘅中常委㗎 哦，系喎，佢唔系。 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准备要做官唔系嘛？ 准备做行政会嘅。 行政会议， 但你唔可以摆太多民建联嘅人入去噶嘛？咁、 哦、 啊变咗唔系。 当代表商界咯。 系啦，咁嗱，民建联呢位要留翻俾阿刘光华噶嘛？刘、哦、光华而家都冇去做官啦，初初谂住去做部长噶、 嗯。 其实刘光华准备做呢、這个啊民建联嘅主席噶嘛？咁啊跟住去入行会，咁你唔可以话大细超，到时点解民建联咁多件噶咁？啊，工联会有个郑耀堂啊，咁民建联会有两件噶嘛， 冇所谓啦， 退党咯， 一件乌两件卫一样嘅啫，冇所谓。 咁退党咯，嗱咁仲有啲咩人呢嗱，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啊梁粉华啊，嗱其实何喜华咧，你话佢做扶贫委员会咧系啱嘅，不过最唔好一样嘢，佢做咗梁粉华啊嘛，咁变咗咪染咗色之后咧。你又覺得好似唔係咁公道嘛？你明唔明啊？咁、其他 咁 唔 係啊！如果真係即係如果具體建議，即係惠及好多基層咁，都應該係。 唔係咁，我成日都同佢講噶。以後咧，嗱、以前咧，何喜華有咩唔掂咧？啊，就揾啲立法會議員幫手啦。 嗯。 啊，掃諸群眾啦。啊，打電話嚟電台啦。以後唔係啊，我哋有嘢揾佢啊。 系啊，因为佢负责派米啊嘛。 唔系呢个小事啊，佢系梁粉华。 嗯， 有咩揾佢？你同喂，你唔好同你唔好走出嚟喊苦 喊忽啊！吓， 唔系你唔好喊苦喊忽啊！你梁振英咧， 唔使喊苦喊忽系咪？因为 你梁振英身边嘅大红人， 因为全香港穷人应该好多谢佢。一到时嗰啲就唔使争啦，应该集去，譬如增加生果金啊， 咪做唔到嘢， 增加综援啊，应该自动会俾。 咪佢要负责任咯，做唔到嘢咪去揾佢咯。嗱、 嗯、 咁另外一个嗱，另外佢就话两个局长，一个司长，一个局长喺入边嘅。咁一个就梗系唔使讲，就系劳福局嗰个啦。咁啊，即系张建宗啦。另外一个就政务司长啦。 另外有人。张亦都咪升嗰阵，阿冇得升个神台， 系啦，你仲系背嘅 Q 仔。咁、啊、另外一个就系佢话就系、是、阿、啊、吹水鹅咯，即系梁振英领导下边有吹水鹅，啊有张建宗，有呢个梁粉华，啊咁啊仲有啊， 你哋唔系提下罗志光嘅，罗志光都 讲紧啊，仲有林瑞麟，唔系，仲有呢个叫做咩啊，郑家纯，咁跟住有罗志光嗱，罗志光咧有啲民主党啲友咧出嚟只系作多余嘅。因为罗志光咧，佢就扶贫呢个关爱基金嘅执行委员会主席啊嘛，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呢个系当然议席嚟嘅， 即 系好简单，你睇到佢会将个关爱基金咧啊个运作摆埋入扶贫委员会嘅，将来呢个肯定噶啦，嗱，咁啊， 点睇个市啊，娇姐今日你就翻去呢个 今日 个 市 啊， 梗系会升啦、啊，即系预期，即系预期呢、這个咩嘛，即系联储局放水，不过其实已经中国放咗水啦，中国而家 400+IMF 咧，就 联储局今晚议息， 唔系啊。中國捐咗錢捐咗 430億美金啊， 嘅美金啊嘛，咁啊而家呢一個 IMF 籌咗成4000多億美金，即係翻嚟啊嘛。其實而家全世界大筆水啊，所以就個歐債危機咧就唔使即係咁驚嘅。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輕，很香港。 而家時間係上午8點，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飛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點，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政府去信立法会，要求在今日会议提出动议改变议程，暂停处理其他法例的审议，先处理新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主席曾玉成同意俾议员讨论是否优先处理。泛民主派批评政府是打矛波，手法太低劣，破坏立法会的规则。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昨晚发出的信中提到，有关决议案时间上有紧迫性，为了让立法会适时处理，希望能够免除预告，将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排在其他法案之前讨论。强烈热带风暴泰利对本港的威胁减弱，正是逼近福建和台湾。台湾的中央气象局发布，全台湾成为陆上警戒区，严防强风暴雨。气象局预测泰利未来移动速度有再加快趋势，各地风雨会逐渐增强。另外受泰利和西南气流影响，今日台中以南至屏东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除了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之外，其他县市已经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的气象部门预测泰利可能在今日经过广东沿海进入台湾海峡，亦都可能在广东至福建之间的沿海地区登陆。美股全线高收，投资者憧憬美国联储局今晚议息之后将会延长卖短债买长债的计划以刺激经济，利好市场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37点，升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29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7点，升13点。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中国留学生林俊在加拿大被肢解案，疑凶马里奥塔首次提堂，他否认控罪。29岁的马里奥塔在蒙特利尔的拘留所透过视像方式作供，他否认一级谋杀等5项的罪名。辩方律师要求为被告做心理报告，案件将会星期四再提堂。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第三轮赛事，英格兰频停赛复出的朗尼在下半场48分钟门前头槌顶入建功，以1-0击败主办国之一的乌克兰。英格兰以2-1的成绩以小组首名晋级8强，乌克兰就被淘汰。同组另一场赛事，法国虽然0-2输了给瑞典，但以1-1的成绩以小组第二名出线8强，瑞典就被淘汰出局。欧国杯8强的赛事会在本港时间22至25号举行，将会由捷克对葡萄牙、德国对希腊、西班牙对法国，英格兰就会对意大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不觉得司长头衔自散，不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不一定会赢，但没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才要申请的。 希望呢稳中求变，香港的市民对政府一定的盼望，但是不应该呢过分的期望。 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影响股资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呢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八点零九分，大班睇嚟咧 ，DBC 冇做好好好嘅广播工作啦。网上荃湾市区又话收得唔好，天水围同样又话收唔到，点办啊？真系 问政府啊，问政府咯， 问政府 啊，问呢个电信管理局咯。 啊、你都系一个几唔负责嘅台长嚟，真系啊！ 我有咩可以做啊？啊如果你俾我嘅，我自己揸下车上去山个楼大去咯。 啊 啊，好容易嘅啫嘛！ 喂，你唔敢做，迟早咧，一有啲主持人就话俾大班，你唔搞掂啊，我哋罢工啦，真系。 好，唔单止你罢工添，罢听添，啊，我都冇得捞啦，到时冇人听到咁点？ 系咯，点办咧？真系， 但系唔好啊，喂，大佬啊，唔好抹黑。嗱，你又唔好， 唔系呢个个别可能个别听众位置啦，系嘛？ 你咁样讲咧，讲下咧，就第一咧就同个事实不符。 啊、 第二样嘢咧，就讲赶紧客。点解咧？其实咧，琴日咧， 系 啊，你正式宣布咗呢、這个啊数码广播网络咧齐齐整整咁样启用之后咧、嗯，其实全香港七成嘅人口系可以接收到数码广播，系、 嗯、 好完善地接收到数码广播，系、 嗯、 有七成人口，嗯、七成人口咧即系七七四廿九， 系 阿林毓华七七四廿九啊，大家利是、嗯、啊五百万人听你讲嘢够未？如果个个人都肯听嘅话、 啊， 再加埋网上边，再加埋 apps， 又加埋呢个 Now 五七一至五七七频道，再加埋佢哋嗰个小路宝 iTwo。喂，即系冇办法噶啦，你 FM 而家都系八成几九成人收到嘅咋，完全收到啊！嗱、 嗯， 咁呢个问题就系话啊，我哋都忍下嘅，咁啊唔好讲到冇人收到啫，七七四廿九啊，林毓华、 嗯、 啊，五百万人听你讲嘢够未啊？啊，唔好咁贪心啦，好唔好啊？啊，即系只可以咁讲嘅咁嗱，如果唔得嘅捞可以听，再唔啱嘅。啊，就系、是、呢个上网 apps 啦， 听 apps 咯。咁、啊、大家如果要听嘅，要捧场嘅，要支持我哋嘅，佢一定有办法听到嘅，啱唔啱？所以唔好讲到好似真系，哇，系人都听唔到咁，人哋想买心机嗰啲，俾你吓窒咗。林毓华， 我不停喺度买卖紧心机， 嗰阵时唔系你罢工啊，系你冇得捞啊。你明唔明啊？ 唔紧要，咪继续听众啦，吓，听下黄师傅讲啦， 吓。黄师傅都冇得捞啊，咁你冇得捞。 咁你阿郑师傅啦， 都冇得捞啊。咁你讲到咪，但系你讲到好似冇人听咁唔得嘅，啊，梗系大班人听啦，啊，即系如果你话数码广播冇人听 ，DBC 冇人听，大声台冇人听咧，嗰啲人咧就呃你嘅，嗰啲人咧就不知所谓喺度废噏嘅，我话俾你听啦。嗱，讲翻呢个啊，苏锦良咧，呢、這个局长咧，琴日就主持咧启用仪式，咁、 嗯、 佢都就住呢个接收嘅问题咧，都向公众作出一啲解释嘅，我哋可以听下啦。 数码电台咧发射嘅信号嘅功率咧系唔能够无限去加强噶，因为咧我哋邻近嘅内地咧必须咧同时要照顾我哋内地嘅呢啲嘅信号嘅干扰。咁事实上咧喺某一啲嘅特别嘅地点嘅接收嘅问题咧，已经唔系发射功率增强咧系可以解决呢啲问题，主要咧系因为地势啦，或者咧系建筑物嘅呢啲嘅遮挡而造成嘅。因为根本去解决呢一啲嘅接收嘅问题咧，各个电台咧下一步嘅工作重点咧就要兴建多一啲嘅补点发射站。咁我哋咧就同埋各个电台近期嘅会议里边咧，电台亦都同意。呢啲嘅補點發射站咧，係會係改善我哋數碼聲音廣播一個有效嘅方法。我好高興咧，電台咧亦都係會籌備興建四個呢啲嘅補點發射站。 咁預計咧會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咧就會係相繼落成。咁完成咗之後咧，我相信咧我哋嘅數碼聲音廣播咧會有進一步得到改善嘅。 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就咁講啦，佢講啲嘢咧啊。永远都系嘅官话咧，就一定系一半系真，一半系假。 喂，我就好硬嘢，咩叫无限加强嘅？而家要求无限加强咩？而家 你总之唔系讲事实啦、啊。如果接收唔到，加强个发射功率就一定解决到收唔到嘅问题。 嗯， 呢、這个就是事实。不过佢讲就个客观嘅条件，客观嘅条件就系如果我哋加强咗咧，就影响咗我哋邻近地区，尤其是伟大祖国啊。咁所以咧就一定咧就唔得噶啦。咁、 嗯、 唯一可以做咧就加建啲保点发射站。 嗱呢啲咪叫揾老衬咯。 如果加建咗之后咧，嗱咁佢就话啲电台好高兴，四家电台都肯啊去起呢啲保点发射站。嗱如果起咗之后咧，啊咁咧就会由七成人口咧，可能去到八成或者八成半人口收到噶啦。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啲保点发射站咧，我哋就冇，我哋第一，我哋独力难支， 嗯， 啊，即系你话净系叫 DBC 去起，我哋而家冇理由，第一冇理由帮人起啦，第二我哋亦都冇钱啦，啊，咁啊港台啊，如果政府话， 喂，佢都有七个频道噶， 唔系佢肯夹，港台肯夹嘅，但系其他嗰两家咧，就唔系咁紧张嘅，系谂、 嗯、 到啦，我哋而家送嗰啲的士嗰啲收音机，佢两家唔肯啦，三家都唔夹钱。嗱、嗯，港台就我哋费事问佢咧，话政府公帑啦。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新城同呢个凤凰、 优越 两家都系财雄势大、 嗯， 一个系国家召嘅、 嗯， 一个系大财团。 话佢仲话有间公司要拆嚟上市添啊，仲话 吓啊，都唔肯夹钱、 嗯、 所以咧，我哋送出嗰啲的士嗰啲收音机咧。同埋嗰啲 冧 咗嗰两个台噶，讲、 嗯、 清楚啊， 系 讲明先啊，冇到时话点解收唔到新城，收唔到凤凰咧？咁就啲的士大哥咧，啊如果用紧我哋嗰啲机咧，对唔住啊，你就同我哋倾啦。嗱咁、啊、你又睇到新城嗰种叻法嘅， 系 嗱、啊、真系啲大财团做生意抵人发达噶，我哋真系唔识做生意嘅，人哋识忍啊。 嗯， 本来话六月启播嘅新城。而家又话九月先至考虑启播， 即系唔使急 系跟住咧，仲要话启播嘅时候咧，可能启播一嗰条频道， 哦、 三条都唔启播，仲要讲风凉说话。佢哋琴日嗰个 CEO 啊，整咩我都唔知道，嗰个系咩歌啦。总之啊，佢就话咧， 而家唔系乜姐你咩又吓？ 乜姐冇嚟。 哦， 佢就话咧，佢咧系唯一个数码经营嘅持牌者， 系 有 FM 频道嘅。 系， 佢又唔记得咗港台都有， 港台唔使持牌， 佢唔计港台 咁 样讲，叻咁又叻啦，即系话我唔紧咯，喂，我有 AFM 嘅大班，啊，呢个就贯彻咗阿霍建宁当日同我讲嘅嘢，我话喺街撞到佢，佢都系咁同我讲啊，大班，我哋有 FM 噶， 大班你都记得咧，当年咧我都有份去申请嗰个 FM 牌，我输咗嘅，我好怒气嘅，知唔知啊？人哋咧就去提供嗰个建议书，就话做乜做乜做乜，然后对后咧攞咗牌之后可以变嘅，一离晒谱嘅真系。 佢哋嗰牌系美国佬攞翻嚟嘅 ，quick quick 啊嘛。 当年系美军电台嚟嘅，就用美军电台嘅模式去经营。啊，做咗之后咧，因为无以为继，咁所以咪改咯。 咁你唔啱啊嘛？嗱，你攞个牌嘅时候话可以咁样做，攞咗牌之后话我，哎，我唔掂，我唔可以咁做。 咁佢做咗好耐先申请嘅，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啊？林英华呢样又系错，等于十四座位 啊！ 之前系咪十四座位嘅出牌？ 以前唔系噶， 以前几多座位噶？ 系咪以前 都系十四座？一开咧十四，即系我咁讲，咪攞牌之后都可以改噶嘛？林英华咪申请边度十六咯？而家佢哋希望去到十八。 啊， 系嘛？ 有啲话二十添， 咁我觉得都应该加嘅，因为而家啲车咧，嗱，讲翻呢啲咁嘅， 个车架喺日本嚟嘅时候，根本系可以坐多啲人。 讲翻嗱，你又讲历史俾你听啊。 好啊， 当年有个运港英年代，嗱，你话啲官商勾结点样巴闭？唔好讲话呢，你唔好成日讲话啊，港英年代啲官员廉洁。 嗯， 当年有个运输处长叫薛朴， 系薛朴吓。 佢发明呢、這个佢呢叻噶，佢当年其实好多白牌嘅。嗱，你讲翻我哋嘅年代咧，就有阿泥掹车嘅，有私家车，有 van 仔， 因为当年坐巴士咧就要追巴士，跟住有手闸佬，跟住你追上车咧，一脚踢你落去，啊，仲要飞站咧追车，追车好似英国咁，好似三环市咁，好浪漫，好浪漫泰克噶，跳上架车度，揦住同闸死人都唔放，跟住个手闸佬就一脚掹你落去。嗱，呢啲就我哋经历过，咁啊，当年咧啲巴士就服务唔足够嘅，又冇地铁嗰啲更加唔使讲啦， 集体运输未有啊？ 咁咧就有人揸架车出去吊泥掹嘅，咁吊泥掹嘅点咧？啊，就系逐个站埋去旺角五号，旺角五号咁啊，尖沙咀度接咯，或者喺旺角倒翻转头去尖沙咀五号咁。咁咧就又有 van 仔，有私家车，一架私家车咧坐四个人咧，如果吊泥掹嗰啲，可以坐到六七个噶。我都唔明嘅，当年啲人咧，我哋啲人咧， 即系冇超载唔系问题嚟嘅。 唔系超载当然有问题，但问题、当年人比较克制，即系比较系即系屈能屈能伸。你知唔知啊？一架 mini 仔啊，你未见过可以坐六七个人嘅，有车可嘅。咁你话抄牌点啊？冇嘢噶嘛，个车牌度夹张五蚊纸搞掂噶啦。咁就系咁简单啫嘛。嗱，咁当年啲吊泥掹就系咁嘅。嗱，咁啊，唔好扯太远啦。咁涉博諗到咩呢？佢將呢樣嘢 legalize, 即係合法化。第一呢，嗰啲私家車呢就變到紅牌。嗰啲吊泥掹嗰啲就變到紅牌啦，就出紅牌。即係有的士又有紅牌，好多人唔知咩叫紅牌㗎啦。咁跟住呢就出啲14座位。咁好叻㗎，之前呢啲亦都唔怕講。佢已經同間車廠打同 搞掂晒㗎啦。 全世界得一间车厂出14座位嘅 van 仔嘅啫，佢一出个政策，咪全部买晒 Toyota 咯，就咁简单咯。 到而家都咁巴闭咯， 到而家都咁巴闭咪就系咯。喂，跟住呢条友嗱，冤枉嚟冤枉去，嗱叫人唔好贪啊，所以佢收尾翻去英国咧，不甘寂寞，攞住一大嚿钱，嗱你去搞咩咧？喺英国搞14座啊？ 哦，梗唔掂啦， 衰咗咯，衰咗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呢，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乱，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 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嘅杀人狂可以讲出真实。 我唔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嘅人。 我唔想自己系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病、战争的狼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之花，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日到26日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树上片展由6月20日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e Pollard、 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讲翻新城咧，人哋真系大财团做生意咧，叻过我哋嘅，人哋识得忍。嗱，佢忍嘅原因就因为有 FM 牌，我哋冇啊嘛，我哋成日想开咪啊嘛，咁咪急咯，又搞试播，跟住又搞个大头发出嚟，啊，净系挺呢个七个山头起好咧，由去年11月讲到而家，终于咧去到7月啦，足足迟咗8个月。 嗯。 啊，咁人哋新城 有冇得补翻俾你噶？譬如佢迟 牌费俾咗噶啦， 冇得透噶。 新城咧就叻啦。 系， 我唔急啊。 系， 啊，初初话6月，咁而家又话9月，9月仲要话可能得一条台添。喂，人哋都唔急啊，人哋咁想抵人哋发达噶，所以有时咧就唔好恨啊。林都话啊，最紧要做生意咧都系忍。啊，你谂下，如果我哋到而家都未开咪嘅，啊。咁悭翻几多钱啊？都话，我都唔识计嗰条数，即系 我 而家拿住个牌， 唔去呢个离岛起天线悭到钱啫。 咪拿住个牌咧，你明唔明啊？就坐咗喺度， 咁啊等香港电台去搞咯，咁、哦、政府去搞咯，点解要帮佢啫？ 系系， 咁政府去搞掂，我哋先至启播咯。啊，拿住嚿钱就系炒楼炒铺，啊，而家铺去到我琴日讲啊七啊一万一尺，唔系啊七啊九啊， 七啊九， 咪九啊七啊， 九啊七， 讲错咗啊，一尺啊买铺， 系 大佬啊！真系阴公啊！我哋攞住啲钱咧， 而家嚟港城啊，都话啲特色单位啊、顶楼啊， 走去买铺啊， 三蚊啊， 走去买铺唔知几好啊！咁而家起码翻几番，起码都有排挨啊！吓、啊，即系冇广告都可以挨啊，咪可以分分钟将赚咗啲钱咧啊，做一百万部收音机出嚟派俾人啦、啊，系嘛？喂，即系所以话做生意，我哋系唔识做噶啦，啊，我哋净系识。做电台嘅其他嘢真系唔识，我哋以为搞好啲节目啊，尽快播啊，服务市民啊，配合政府嗰个数码广播政策，原来好心冇恐怖嘅。 我哋基本功嚟噶嘛，一定要做好个主体服务先得噶吓。 冇办法噶，咁而家我哋唯有就总之做好啲节目啦。我都叫大家都系咁讲噶啦。嗱，咁啊，梁振英咧就嗱。而家就打麻波啦，同政府打同通啦，同现任政府都唔系打同通，系喝呢个现任政府啦、 嗯。 今日已经去咗立法会，将所有政府议案收翻， 重新 攞一条上去啫。 我早正咁做啦， 唔得噶，唔啱噶，你都话，喂，佢要拨钱咧，因为佢加咗位啊，你要财务委员会攞钱先可以噶。嗱，呢个咪同阿林呢、這个吹水鹅啊，架空呢个古迹会一样咯，异曲同工， 嗯、 就系粗暴就干预咯。啊！立法会变咗，而家系 serve 个政府嘅，而家唔系三权分立噶啦。嗱、 嗯， 好简单噶，你财委会既然玩拉布过唔到唔紧要，我立法会过咗先。啊，系咪都过噶啦？啊，有乜所谓啫？喂，呢、這个唔系将成个立法会个制度啊摧毁咗咯？嗱，呢啲唔系开玩笑嘅。等而家扶贫呢个唔系扶贫委员，呢、這个古迹会啊， 嗯，古迹会 啊，呢、這个咁嘅陈志思辞职咗，三个委员跟埋去啦。嗯喂，佢哋辞职有咩用啫？佢点解要辞职啫？佢都冇交代点解要辞职。你辞职就应该系抗议林郑月娥， 嗯， 粗暴干预啊，同埋淹咗呢个古咨会啊嘛。咁你辞职咪有理由咯？而家整积整水啊，所有委员挽留呢个陈志思， 挽留佢又话 嗱、啊，我就话陈志思，如果你有种嘅，有腰骨嘅。即好似嗰日嗰个李鸿贤教授咁讲，话、嗯、做人要有膊头有腰骨嘅。喂，你就唔好整色整水，话因为咧啊众望所归啊，啊遵从要求啊，继续留低 啊，完成我手上未完成嘅工作 啊。喂，唔好讲啲废话，到时咧你就变咗香港第一战舰噶啦。嗱、啊。你而家夹硬就系拆个政府沙，嗱、啊、好多市民，好多我哋啲听众就话：喂，西座咁鬼肉酸。啊！我嚟做乜鬼啊？呢啲咁嘅港英余孽缅怀过去，唔好癫埋一份咧。而家已经唔系西座嘅问题，而家成个政府 山 嗰种粗暴啊！唔系我都唔理保育啦，我都话我嚟做骨灰庵最好，你问我。 嗯、 喂，起埋公屋仲好添。啊，我都同意啊。琴日有个傻佬嗰个阿老王成日打电话嚟咧、 嗯。 啊，佢讲嘢咧就唔停嘅。不过有样嘢咧，嗱、啊，其实几好噶，我都同意噶。你话将政府山。全部起晒嗰啲单身俾年青人嘅宿舍， 系 啊， 哇！咁 大学嗰啲咁啊，即系有个好似 dorm 咁，即系宿舍咁，一个细细地嘅 studio， 系 200尺够噶啦，啊，咁啊有公用嘅，净系厨房就得噶啦，啊，但系自己有厕所有套房， 系、 喂，全部起晒啲所有大学毕业啲人咧，可以申请去嗰度住， 嗯。 啊， 有期限咯、 啊，限你住，限你住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你就要搬走啦。 都应该揾到食啦，上位啦。 咁、啊、你就搬走啦，咁啊俾个机会啲年青人咧、嗯，有机会接触呢个所谓金融中心。 嗯， 啊，我觉得呢样我都支持噶，一系做骨灰庵，一系就帮嗱，一系就死咗之后照顾我哋，一、 嗯、 系就照顾啲年青人。嗱、嗯，我觉得好噶，我都同意噶。 啊 保唔保育，我对我嚟讲冇咩关系 咁。咁使唔使留翻啲又做啲地下嗰啲单位，或者系低层嗰啲，俾啲长者都好喎，行下山嗰度真系啊。 系啊，冇所谓咁啊，混合咯。 系 啊，呢阿爷阿嫲可以住埋一齐啦， 老 孙啊，一人一个单位，冇所谓嘅，我觉得几好，嗰度系可以起好多单位噶、 嗯。 啊，起高啲都得噶，可以美利道，可以嗰度美利大厦嗰度就我嚟做、 啊、 做呢个长者屋咯。啊，呢边啊我嚟做呢、這个、啊、年青人宿舍咯。啊！再唔啱攞个中座出嚟， 逐骨灰庵， 即系我哋做一个融和嘅社会啦，就 唔系咁呢个就系一个融和社会啊嘛。但系你咁样政府粗暴地呢、這个吹水鹅啊，夹硬话拆就拆，跟住咧佢唔止拆西座，其实将呢个古諮会拆埋，仲拆埋成个咨询架构，再加埋而家话今日立法会我哋通过咗呢个五司十四局先，我理得你财委会讲咩啫？喂，其实而家你呢个政府咧，已经将成个制度所谓核心价值啊，我哋成个行政嘅制度啊，三权分立啊，喂，全部啊吹走晒噶啦，啊就俾阿吹水鹅系咁吹走晒噶啦，啊我就真系咧， 或者你咁样讲，最大的罪人都系梁振英、啊，真系吓、 啊，你讲嘅咋？ 讲我讲啦，咁你点解冇 B 方案啫？系嘛？ 你讲嘅 B 方案而家有，而家 B 方案咪就咁咯。 咁你就佢自己唔肯推出嚟啊嘛，借林公公嗰度做啊嘛，系嘛？ 唔系咁，呢啊，梗系林公公先识谂啊，林公公系师爷嚟噶嘛，佢先谂到啲咁嘅绝窍噶嘛，唔通阿罗范招芬识揾识谂咩？而家罗范招芬暗春咗啦，已经。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政府去信立法会，要求在今日会议提出动议，改变议程，暂停处理其他法例的审议，先处理新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主席曾玉成同意，让议员讨论是否优先处理。泛民主派批评政府是打矛波，手法太低劣，破坏立法会的规则。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昨晚发出的信中提到，有关决议案时间上有紧迫性，为了让立法会适时处理，希望能够免除预告，将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排在其他法案前讨论。强烈热带风暴泰利对本港的威胁减弱，正逼近福建和台湾。台湾的中央气象局发布，全台湾成为陆上警戒区，严防强风暴雨。气象局预测泰利未来移动速度有再加快趋势，各地风雨会逐渐增强。另外受泰利和西南气流影响，今日台中以南至屏东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除了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之外，其他县市已经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的气象部门预测，泰利可能在今日经过广东沿海进入台湾海峡，亦都可能在广东至福建之间的沿海地区登陆。美股是全线高收，投资者憧憬美国联储局今晚议息后将会延长卖短债、卖长债计划，以刺激经济，利好市场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37点，升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29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7点，升13点。欧洲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第三轮赛事，英格兰凭停赛复出的朗尼在下半场48分钟门前头槌顶入建功，以1-0击败主办国之一的乌克兰。英格兰以2-1的成绩以小组首名晋级八强，乌克兰就被淘汰。同组另一场赛事，法国虽然0-2输了比瑞典，但以1-1-1的成绩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八强，瑞典被淘汰出局。欧国杯的八强赛事会在本港时间22至25号举行，将会由捷克对葡萄牙、德国对希腊、西班牙对法国，英格兰就会对意大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跟进翻先吓，咁啊较早时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排翻后边嘅虎山道啊，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唔该啊。好，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呢分钟啊长翻啲车龙噶啦，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咁住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就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唔错啊，暂时 keep 住啊。呢分钟都系正常嗰隻㗎。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啊，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顺德中心㗎。係啦，讲开 CY, 琴日电视新闻访问咗振英哥啦，佢咪好快就入住啊礼宾府，咁个泳池又细咗啲，咁仲要间多间房喎，咪一家几口都够住嘅，咪仲可以种下菜咁啦。喂，咁嗰啲记者就问啦，啊嗰啲锦鲤池又点样呢，咁佢就话曾生留返俾佢，哎呀，希望佢唔好整个姜葱屈你啦，嘛你知啦，佢好鍾意食㗎嘛，真唔好咁阴功啊吓！诶，九龙区方面，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嘅，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啟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去到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小沥源嘅，仲有大埔公路路向翻大围方向，呢分钟枕住排翻呢个沙田马场啊！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咧就有啊蔡汉成博士啊 Raymond Choi， 咁啊亦都系咧 Toy to Our 嘅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嚟嘅。 其实跟贸发局入去国内嘅团咧，其实系好多元化嘅。譬如话，我想去搵啲动漫公司嘅，咁我又跟佢哋嘅 trip 去睇长沙啊，去杭州啊，去了解一下当地行程，同埋喺个 business matching 里边咧，都见到一啲佢哋已经系筛选咗或者已经系一认证咗嘅厂家，去接洽，同埋可能系接到。都当地的商务部啊，或者是他们的文化部， 即是贸发局做了你们一盏明灯。 如果想听回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给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和机场都有分店，现在还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一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至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唔一定会赢，但冇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先至申请嘅。 佢个权仲犀利过武则天，咁点忍啊？ 要俾政府好清晰我哋族群嗰个团结力量。 我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故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公共专业联盟政策研究召集人黎广德在明报发表这篇文章，就指出强拆政府山是一错再错。这篇文章说，在曾荫权政府落任前两个星期，发展局长林郑月娥赶着发表处理政府山的最终方案，他说朋友之间的电邮就马上封存了，就问这个是不是影射着希特拉在形势失利的时候下令秘密灭绝犹太人的黑色幽默呢？不少人涉于林郑月娥就快要升任司长，在公开场合不愿多谈，但是私下无不忧心重重，今年7月还剩下多少的规章制度呢？ 特区是不是会加快向标榜以法治国的内地人治模式看齐呢？林郑月娥的所谓最终方案就是保留拥有权，改用建造、营运和移交 BOT 的公司型伙伴方式进行西座重建，将30年的使用权和营运收益就交给地产商。但是林郑月娥主理地政多年，必然清楚知道全港土地的业权除了中区的圣约翰座堂之外都是政府拥有，其实所有卖地都是出售使用权的，分别只是一般地契在2047年到期，而 BOT 就到2043年终止，两者只是相差四年的。BOT 对林郑月娥的最大好处就是因为地产商出资重建，政府就无需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令公众无法监管。发展局选择保留政府机构和社区用地，就无需改变土地用途，就避开了城规会审议和公众咨询。而最令人咋舌的一幕，就是他被记者质询为何抢在古咨会开会之前公布最终方案，他说是为了要扫除政治障碍。政府不但只没有感激到公众人士关注这个问题的义务贡献，包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史料，反而认定他们是必须扫除的政治障碍。究竟特区官员还有没有半点公道之心呢？林郑月娥抢闸公布的客观效果，就是公然向古咨会委员施压，使到他们两面不是人。最终陈志思和部分委员相继辞职，就成为林郑月娥的代罪羔羊了。林郑月娥亦都蔑视一些国际的保育专家和组织的意见，公然就是说他们所得到的资讯只是本地民间团体所提供的断章取义的资料。一位从未受过文化保育专业训练的特区官员，既然三言两语就将国际专家的集体意见扫地出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古今中外，独裁者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自信自己永远正确，第二就是视制度如粪土。据悉，最终方案还未有经过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审批，堪称一言堂的巅峰之作。后任特首梁振英表态支持林郑月娥的处理手法，他是不是刻意要利用西座的去留来测试香港人忍耐独裁管治的底线呢？七一游行的人数或者就是最佳的答案了。 有资料要澄清要更正的，就是有个网友即刻呢帮我们找了资料，第一代的十四座位小巴不是 Toyota 来的，日产烈山。OK? 不过一样的啦，那整样东西就是打同通的当年。所以只有一间公司呢是出产14座位的小巴，又符合招标永远都过人的，怎么做官那么厉害呢？他林郑月娥即是吹水娥的人呢，他整个标书出来那个 spec， 林毓华你懂的啦，你都投过标的啦。喂，那个规格定了下来， 规范了 你已经知道，你已经知道他揀哪个了。所以当年我做救命钟的时候讲回16年前。我哋创，我同阿罗志刚创办长者安居服务协会，胆粗粗两条友，又冇钱又乜都冇，就话我哋要去做救命钟，就见到当年嘅社会福利处长，呢个司咩叫做，最都系翻鬼佬啦。咁咧，佢就话第一，你哋两条友 真系咁样讲。 即系咁啊，梗系唔系佢第一唔系讲中文啦，即系讲翻译嘅啫。我哋嘅意译嘅，我哋你两条咁啊有，整个 NGO 又冇 check record， 即系冇前科喂，我 唔系咁啊，罗主任个教授 唔系点信？唔系讲做生意，咪而家讲做 NGO 嘛？咁你话要就要政府即系接受你嗰个救命钟，你个救命钟啲规格又唔啱。我问佢有咩规格啊？哇！佢就攞咗人哋集保啊，当集保咧，即系做专做 security 嘅，专做保安嘅，就喺以色列引入咗个救命钟翻嚟。嗰个 spec 啊，即系个招标个规格，完全照以色列嗰部嘢做。我哋嗰部系土炮嚟，因为嗰部嘢我发明嘅，即系唔系我发明，我设计嘅。 我 系冚嘅。喂，佢嗰个 spec 我系冇办法符合，你知唔知点解冇办法符合啊？所以我拍台同佢。靠恶嘅嗰阵时，佢话要个功能个救命钟要喺3000尺嘅 豪宅里面可以用到啊， 三千尺啊， 即系有咁嘅功率啊。 你提供服务啲嗰啲对象系得嗰 一百尺啊，大佬长者屋啊。喂，我问翻嗰啲嗰个社屋嚟住咗，我嚟住嘅，所以社屋嚟住咗，住有冇三千尺啫？就算有都，个个都香港人 都冇，处长都冇。 我想问下你啊，香港有几多人有三千尺啊？啲独居老人，我哋讲紧当年讲紧啲独居长者，同佢拍台啊，大佬咁你谂下啦，即系当年佢呢个涉 恶，好彩佢冇咧，将呢个系诶呢个消防署嗰啲咁样嘅系诶通讯系统要求你做啊，真系啊！ 即系佢就即系我即系讲下啫，又系啊，即系旧事重提噶，即系佢哋政府招标，你有时睇下标书都知道唔关你事噶啦。咁啊，当年佢招标十四座位系得日产有嘅啫嘛，咁啊，所以所有人走去买日产咯， 系 啊，就系、是、咁简单噶嘛。嗱咁啊，呢个澄清咗啦。讲翻呢个政府唔单止系西座打尖搏懵啊，将个咨询架构一脚踢散去。嗱，政府今日又会喺立法会个大会嘅动议，将决议案放喺多项法案之前审议，令到新政府架构重组嘅决议案咧，可以提前咩？啊，林美华啊，即系提前咧 PM 咗成个。啊！财委会嘅决定，即系我都唔需要啊！财委会通唔通过？我立法会审议，大会审议咗先。喂，如果大会可以审议， 我系小组倾完先去大会噶嘛，系嘛？ 咁啊，唔需要小组咯，咪即刻话咁，你开嚟做咩啫？不如刘慧卿今日叫散会啦，开嚟做咩啫？你还仲去立法会都已经倾咗过咗啦，咁你即系财委会多余嘅啫。嗱。咁政府就话咧，呢、這个政府架构即系五条司十四局嘅重组嘅决议案咧，可以提前审议。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咧，就梗系同政府跳舞一齐跳探戈噶啦。咁政府一早已经话俾佢听噶啦，希望今日审议新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因此咧唔可以话突击。喂，佢话咗俾你听就叫唔系突击。喂，你做内鬼啫。喂，你做立法会入边嘅内鬼啫。啊，佢话俾你听，即系等于上次剪布一样咯。阿黄义宏话俾你听，其实政府话俾你听。 好啦，翻嚟喐嘢啦， 喂喐啦，喂你曾玉成一次又系咁，两次又系咁，啊咁佢就话主席系有权豁免政府或者议员咧而作出预告，因为主席豁免预告嘅做法咧，啊亦都非常罕见嘅。有关动议话立法会大会表决啊通过先可以执行，咁大家都明噶啦，去到立法会举手啊人多虾人杀先得噶。啊，咁就系咁咯，咁所以而家唔使讲制度噶啦，嗱，以后咧政府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噶啦，就系咁简单噶啦。嗱，我就提议啲泛民嗰啲友咧，如果你真系觉得政府咁嘅做法系突击、粗暴、干预立法会嘅运作，喂，好心嚟镬勾啦！如果要投票嗰阵时，还掂都唔够票噶啦。啊！做翻场 show 俾啲市民睇下，等我哋条气都顺啲啦。 咁啊，刘和兴嗰个财委会可唔可以留会噶？ 冇留啦，点会留会嘅啫？唉，留咩会啫？都系而家都话多余噶啦，都话嗱，林瑞麟咧啊，就为咗帮阿梁振英抬轿，啊仁至义尽啦，做一日和尚敲一日经。啊，做低一日林公公嘅，当然佢就唔中意人哋叫佢林公公，佢系中意人哋叫佢林 D 狗啊，咁啊继续啊做埋啲丑人咯，啊咁所以佢咪话冇乜所谓嘅，梁振英话冇 plan B 啫，我有，咪叫你救啊三司十二局啊七月一号啊呢、這个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嚟香港，一齐去光宗耀祖咯。 我哋整体目标7月1号19位主要官员一起宣誓就职。若然这个是种种原因未能够完全达到呢，就用旧架构三司十二局先宣誓就职。咁到我哋7月1号之后，连财务委员会嗰一套嘅支持都争取埋啦，咁我哋就会将四位新嘅主要官员呢都需要宣誓就职。咁其他已经上咗任嗰15位呢，可能有几个去职衔要改下咁样。你如果是留得一段长的时间呢，通常那个公共支持率呢就不会太高的了。所以我们做这些为香港办事的职位呢，我觉得最重要呢就是做得成，可以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有帮助。 咁所以對我嚟講咧，係我睇得好開嘅。好多時我喺赤柱，我同太太拉只狗落去街行下咧，咁啊有啲市民會行埋嚟話啊，林生，我哋好支持你，我哋知道咧，你哋做呢啲職位咧都好艱難嘅。咁我覺得都即係正反兩面都有咯。 好艰难啊！ 我话俾你听啦，香港人啊，见到啲公众人物啊，好客气嘅， 系 个个埋嚟拍下你膊头啊，阿林毓华你都有啦，叫你影张相啊，哎呀，你封咪咁耐，好挂住你啊，影完张相 delete 咗佢啫嘛，大佬，氹下你开心啫嘛，唔好唔开心啦，千祈唔好轻飘飘。嗱，林毓华，你唔好学阿林瑞麟，你两个都系老林。有人行埋嚟拍下你膊头话你好嘢啊，林毓华啊，我系你，我日日都听你讲嘢噶，掂啊你，喂，精人就出口，笨人出手。第二样嘢，香港人见到啲公众人物，所谓公众人物，一定好客气噶，好少咧。你估嗰啲维园阿伯见到李柱铭追佢十条街吐口水咩？好少嘅，我话俾你真系。 都有啲市民咧，嗰阵时见到董生都真系翘起手嘅。 咁啊，嗰个好嘢咁啊，人版咯，但系大部分人见到都好客气，所以林瑞麟就唔好沾沾自喜，因为有一两个人你喺赤柱拖住只狗行街，撞到啲咩人啊？又唔系撞到啲自己友？你估你行去大磡村咩？你行去呢个天水围咩？啊，大佬！你唔好讲啦，你讲埋啲咁嘅废话嚟嘅，唔好以为自己有人支持你先得，梗系有噶。啊，我认为中联办一定支持佢噶，共产党都支持佢噶，中央政府支持佢噶。不过最衰啊，呢、這个咁啊，梁振英唔支持佢啫嘛。如果唔系佢使乜走啫？使乜走去做和尚啫？啊，佢走去做翻呢、這个啊政务司司长啦。嗱，咁啊，梁振英咧，琴日除咗出嚟教话搞扶贫委员会咧，政府亦都讲咧，啊，巴闭啦，啊，嗱，呢啲好嘢，好嘢，我哋就要讲嘅，就会攞几攞啲地出嚟，啊，即系揾咗啦，已经揾咗土地啦，就会攞一 曾俊华有150公顷， 50公顷嘅地，哎，可以起62450个单位，容纳嘅人口咧，去到174600个，不过。唔该，停下。2019年入伙，咁我哋都认为咧迟到好过冇到嘅。咁起公屋，我哋一定支持嘅。不过咧，而家已经有啲传媒，有啲人咧就标签呢啲公屋啦。因为东九龙嘅安达臣石矿场咧，啊，嗰幅地咧，除咗发展公屋同埋私楼之外咧，啊，政府仲计划咧将部分土地兴建新嘅居屋。啊。预料可以提供大约1730个单位，平均面积系500尺一个。有地产界人士就话咧，起呢啲咁嘅新居屋嘅用地咧，就喺九龙半山，地理位置极佳，高层咧可以拥有维港啊无敌海景。嗱，发展局提供俾立法会嘅文件显示话咧，安达臣道石矿场土地研究用途咧，会维持8:2私人同埋资助房屋嘅比例。提供8650个住宅单位，可以容纳23000人住。私人住宅单位大约系6920个，地积比率系3.5至5.5倍，单位面积咧啊系645尺嘅，即系限尺嘅。其余1730个单位咧就过嚟起新嘅居屋，地积比例咧较高啦，去到6倍，平均面积500尺，就可以起4至6栋新嘅公屋。咁啊，预料咧最快2019年先动工，呢个又有排停嘅。2019年动工，即系去到哇，差唔多玩完噶啦，香港都啊， 点会咁快玩完啊？ 50年不变玩完， 咁都去到47， 即系去到2023年先可以入伙噶啦。于是咧，地产佬就条气梗系唔顺噶啦，就话新嘅居屋呢个选址啊，喺咁多个新居屋里面最正。啊，咁啊，标签佢咧就叫做啊豪宅居屋，嗱，我就觉得咧啱嘅，我支持喺市区喺靓地一样可以起公屋，一样起居屋。喂，土地系大家嘅，点解净系俾嗰啲有钱佬住啫？啱唔啱啊？咁起公屋、起居屋好事，不过如果起咧，唔该起靓啲。 系， 既然叫豪宅居屋咧，第一起翻靓啲， 啊， 第二咧楼底高翻少少，啊。 阔啲啊，系咪？ 楼底要高嘅，而家啲屋咧有啲压迫感嘅。 啊，你话如果有 嗱，如果系咁咧，就更加要学呢，向呢个李光耀学习啦。佢啲祖屋咧系同埋其他嗰啲系有规定，系一拼噶嘛。佢唔会话净系呢一区咧就净系起公屋，呢区就系居屋咁样，唔系分开嘅。 加埋大都有啦，呢个 mix neighborhood 系都咁样啊，咁先系融和嘅社区啊嘛。 嗱，讲翻扶贫啦，唉，又讲翻呢个坚尼系数啦。咁啊，琴日出咗呢个所谓坚尼系数，即系 话政府新闻处玩嘢喎，真系啊！ 我就觉得咧，嗱，我就即系 其实统计处玩嘢咧， 唔系呢个贫富悬殊 啊， 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不过琴日咧，我哋嗰、那个啊，即系还你于民啊， 嗯， 还你于民咧，即系呢个十级自由风咧，就算扶贫，好多听众打电话入去啊，同埋我哋两个主持人啊，阿郑家富啊，邝永轩啊，邝永轩啊，其实就系要话轩就轩啦，佢哋有啲立场，我系唔系好同意嘅。嗱，第一，郑家富无端端咧。就话哎呀贫富悬殊啊，因为嗰啲搵四万几五万蚊嗰啲人多咗啊。喂大佬，如果喺香港搵四万几五万蚊叫富，咩郑家富咪好鬼富？你郑家富咪超级富豪？喂大佬，净系立法会份人工都差唔多成十皮嘢啦，再加埋你做律师啊、专业人士啊、证婚啊，一个月喂六位数字收入噶，因为家庭多咗。喂，呢个系好事嚟嘅。倒翻转头，我喺呢个报告里面睇到一啲好嘅现象啊。起码啲中所谓中产咧，基层中产咧叫做，喂都可以向上游。呢个有咩问题啊？跟住佢哋又话政府使咗二千几亿去扶贫派钱啊，唔啱嘅。嗱，我觉得嗰二千几亿使咗梗系好事啦。总之帮到人就好噶啦。嗱，仲有一样嘢，嗱，有啲听众话，因为佢哋又唔赞成派咗六千蚊啦，其实。又是一半啱一半错，派六千蚊睇下派俾咩人嘅啫。嗱，你话派俾海外啲香港人系咪啱？呢个可以讨论。你话派俾啲有钱人，好似你啊，林毓华、 嗯、 啊、邝荣轩啊、啊郑家富嗰啲，咁梗系唔啱啦。即系如果净系派俾啲穷人，咁咪 OK 咯。咁啊唔使派六千啦，可以派够一万都得啦。因为有钱嗰啲咧，啊可以唔派噶嘛。嗱、 嗯，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嗰啲新移民啊，其实咧，话150个名额啊嗰啲咧，咁大家都希望争取翻个话事权。 嗯， 啊，其实而家嗰啲投资移民已经招纳咗好多所谓内地啲精英嚟香港啦。所谓精英咩叫精英咧？用钱去度嘅，因为你使得一千万投资咧。就可以移民嚟香港㗎喇。 咁有啲才能㗎嚟嘅嗰啲係。 咁嗰150个额呢，我就觉得呢唔好咁市侩字，因为邝荣轩同埋郑家富同埋啲听众呢就係好似加拿大、美国啊嗰啲地方咁计分，淨係吸纳啲精英。我觉得呢不如咁啦，将内地香港人喺内地所生啲子女、 嗯、 啊嗰啲仲有嗰啲。 超龄嗰啲。 咪超龄啊，仲有一啲呢啊挺緊一家团聚嗰啲人。咪将啲名额用晒佢先，用完之后再搞你话精英移民又好乜都好啦，即系先解决咗一家团聚呢样嘢最重要嘅。仲有嗰二千几亿咧，话去扶贫咧，即系使咗落去，喂，嗰啲福利嗰度咧，唔系俾咗内地啲新移民嘅，新移民好惨噶，嚟咗香港要住满七年先至可以攞福利噶。连申请公屋都唔得噶，所以咧，我觉得一样嘢咧，即系呢啲观念咧，我哋就要正确地啊，起码客观地正确地灌输俾我哋啲听众。千祈一样嘢，好似阿富，佢哋琴日都讲得啱嘅，千祈就唔好真人富贵厌人贫啊，千祈就唔好好似地产佬咁候住呢、這个啊个石矿场嗰位啊，你明唔明啊？就希望佢最好就唔好起公屋，就唔好起居屋。啊！你讲翻呢个安达神石矿场啦、嗯，就希望最好起晒豪宅，咁啊整嚿肥猪肉俾佢哋叹最好。我就话私楼都唔可以起，全部起公屋啊，同居屋咁有咩问题先得噶？喂，呢、這个安达神石矿场咧，你记住啊，你喺呢边海望过去咧，好肉酸嘅，以前光头嘅、 嗯， 就全部开石开到光晒头咧。嗰阵时咧，97年回归嗰阵时咧，啲人咧就话嗰度风水唔好啊。搞坏咗香港风水啊！ 嗯， 啊嗰度九条龙啊，搞坏咗香港嘅风水。当年彭定康咧就揾咗风水佬去啊睇嘅，知唔知啊？就认为嗰个石矿场咧系影响风水啦。呢几年点解好翻咧？因为而家你望翻 个系嘛？ 山翻啲草出嚟啊，开完矿啊，咁而家我哋起公屋、居屋，咁好咯，咁有咩问题啊？冇问题噶，啊，梁振英就系以前嗰个扶贫委员会唔 work 嘅，嗱，以前嘅扶贫委员会梗系唔 work 啦，嗰、那个叫唐英年主持啊，咁唐英年所有做嘅嘢。梁振英都认为 都要否定啦， 啊咁就话咧，而家我哋搞呢个扶贫委员会咧，搞搞啲新意思，冇预设立场嘅，冇预设嘅范围嘅，啊， 佢领导香港都冇政纲嘅，咁佢就话大家一齐嚟度噶嘛， 冇政纲，有政纲几百页啊，大佬， 真系。 过去嗰个扶贫委员会嗰个工作当然有一定嘅成效嘅，但系佢做唔到嘅地方呢，亦都系因为旧有个扶贫委员会佢嘅职能当佢哋参加呢个委员会嘅时候呢，已经系界定咗嗰、那个职能嘅界定呢，唔一定从佢哋嘅角度嚟睇呢系符合社会扶贫嘅需要，仍然系唔能够解决香港扶贫问题。认为我哋设呢个扶贫委员会之前呢，唔应该由我或者政府订定呢个扶贫委员会嘅职能，应该是听界别同埋持份者嘅意见，点样做好扶贫嘅工作？ 哇，几开明啊！听持份者，听界别嘅意见，真系，唉， 呢啲系废话。咩叫持份者先得？呢、這个持份者呢个字就真系好大镬噶嘛？咩乜嘢嘅持份者？持份者冇人知持份者点解嘅 ？OK， 咩叫持份者？ 咪有利益嗰啲人士咯。讲完啦，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政府去信立法会，要求在今日会议提出动议改变议程，暂停处理其他法例的审议，先处理新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主席曾玉成同意让议员讨论是否优先处理。泛民主派就批评政府是打麻波，手法太低劣，破坏立法会的规则。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昨晚发出的信中提到，有关决议案时间上有紧迫性，为了让立法会适时处理，希望能够免除预告，将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排在其他法案之前讨论。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成立扶贫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的方敏生接受港台访问时表示，小组由梁振英亲自领导是新的开始，认为扶贫的问题不局限于福利范畴，需要政府跨政策局合作处理，亦都需要各个界别去参与。方文生说，现时的制度无法鼓励领取综援人士工作，认为扶贫委员会其中一个讨论议题应该要包括检讨税制。中国留学生林俊在加拿大被肢解案，疑凶马里奥塔首次提堂，他否认控罪。29岁的马里奥塔在蒙特利尔的羁留所透过视像方式作供，他否认一级谋杀的五项罪名。辩方律师要求为被告做心理报告，案件将会星期四再提堂。案情指马里奥塔涉嫌在上个月底杀死林俊之后将他肢解，之后将部分人体的残肢寄到温哥华两间学校和政党总部，但林俊的头颅还未找回。马里奥塔月初在德国柏林被捕，之后被引渡回加拿大受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闭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胡锦涛说，今年三月在首尔和奥巴马会谈后，双方工作团队落实共同达成的共识，中方愿意和美方把握合作伙伴关系，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D 组第三轮赛事，英格兰频停赛复出的朗尼在下半场48分钟门前头槌顶入殿功，以1-0击败主办国之一的乌克兰。英格兰以2-1的成绩以小组首名晋级八强，乌克兰就被淘汰。同组另一场赛事，法国虽然0-2输了给瑞典，但以1-1的成绩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八强，瑞典被淘汰出局。欧国杯的八强赛事会在本港时间22-25举行，将会由捷克对葡萄牙、德国对希腊、西班牙对法国，英格兰就会对意大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下午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龙翔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凤舞街嘅快线啊，咁啊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后边嘅泽安村噶。另外一宗位置港岛告士打道过海近呢个湾仔运动场，亦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好远咯，排翻后边嘅大会堂啊吓。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顺势睇翻港岛，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呢分钟系排翻到维园落桥位噶。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咧，去到管道出口位，咁啊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车龙先啊，见到啦，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林公公就话：哎呀，如果早班未齐人咧，即系新架构未得啊，用住旧架构先。哎呀，你嗰班旧架构大都唔系好掂啊嘛，系嘛？即系架旧车啊坏咗。新车未到，用翻个旧车点得咧？系嘛，啲旧车都行唔到啦。不如咁啦，落地行住先啦，好唔好啊？系啊，系要咁萌塞啊，系要啲新人到噶，真系麻烦啊，真系啊。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吓。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排翻到芜湖街。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哇，好远啊，排翻到呢个马坑涌道添啊吓。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一阵嘅。咁至于新界区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亦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而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排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好啦，最后请跟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你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我 唔理啊，我要最细嗰只，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Seven 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实在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旧世界930多间嘅 Seven 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收音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买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每次出动，面对有需要同情况严重嘅病人，我哋救护员短短时间内作出嘅决定可以挽救生命。我哋每次要应付嘅病情都唔同，要即刻决定用最合适嘅治理方法。不过最重要系 你是不是真正需要我们的紧急救护服务？你的明智决定可以协助我们拯救生命。切勿滥用救护服务。 我不觉得司长头衔自散，不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或削权。 有信心不一定会赢，但没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才要申请的。 他的权仲犀利的武则天，那怎么忍啊？ 要给政府很清晰我们族群的团结力量。 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影响顾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零八分， 早晨九点零八分，大家仍然听紧嘅系啊呢、這个 大声台 数码广播大声台啊，风波里的茶杯。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新鲜热辣嘅扶贫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啊 ,CK 罗志刚嘅，早晨啊， 早晨教授， 唔该喺， 喂 ,CK 啊， 系乜？ 听你个电话咁窒嘅，点解？ 我系冇线， 流动电话， 嗯，流动电话，系 开紧会，可唔可以搵到个位好啲咁多啊？ 唔可以嘅，我而家开紧会， 唔系你讲唔讲得嘢啊？ 讲得冇问题，讲啊。 唔系啊，嗱，咁啊，第一恭喜你啦，做咗呢个筹备小组嘅成员啦。咁有啲民主党嘅人啊质疑你啦。嗱，呢样嘢我支持嘅，唔使问，唔好讲呢样嘢。嗰班样嘢咧，我记得经常同我提及一样嘢咧，就关于综援人士啊，点样鼓励佢哋翻工啊？譬如佢哋有啲收入咧，你有条桥几好嘅，你可唔可以讲下啦？ 哦，冇嘅，因为而家嗰个综援制度咧，系当啲攞緊綜援嘅人士，佢做到譬如話多到八百幾、九百幾蚊咧，佢已經唔係好想做，因為佢再做一個鐘頭啦。譬如你最低工資28蚊咁咧，可能有14蚊就俾翻政府，咁14蚊可能佢連交通費都係好勉強嘅。咁所以嗰個而家嗰個成個綜援制度咧，係有好多令到好多想做多啲嘢，但係發覺佢唔知做嚟為咩，因為佢做多一個鐘，可能佢仲會蝕多一個鐘添。咁 扣數啊！ 系啦，就算如果你再做到譬如4200蚊以上咧，基本上就100%俾翻政府。咁所以有啲即系有啲朋友咧，譬如啊，我谂可能吓啊，大班都知咧，因为我哋有一个机构嘅同事，佢以前咧系做紧全职嘅，攞紧佢又攞紧综援嘅，但系一加咗嗰个最低工资之后咧，佢就话不如我要转做兼职啦，因为我搵咁多都冇用，嗰啲钱系咪都系俾翻政府嘅，不如悭翻啲啦咁。咁所以嗰个制度本身有几多地方系需要去整体去重新建设嘅。 即系啊，罗志刚老师嘅，即系换一个，我而家攞紧综援啲人咧，都可以出去搵做嘢嘅。 啊，不过嗰个动机就好细，甚至你可以话咧，系造成一个令到佢哋冇动机做多啲工作。 唔系我讲嘅，我哋讲个制度先啦，听众可以了解啊，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咁专嘅你啊，即系而家攞紧综援啲人咧，第一可以出去做嘢，不过咧如果搵到啲人工咧就要上缴。嗱，如果900蚊以下嘅咧就可以 keep 晒佢。 系啦， 即系如果做攞综援嘅咧，走去做下啲散工啊，搵到900蚊咧就可以帮补下。但系搵到900蚊以上、4200蚊以下嘅咧，就要上缴一半。 系啦，冇错。 即系最多俾到2400蚊，最多只可以袋2400蚊落袋嘅啫。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如果有个攞综援嘅人，佢要唔入不敷支嘅，咁要去帮补，又唔做大食懒，去出去搵呢啲嘢捞下，或者揸的士好，啊做散工好吧，油油好，乜都好啦。 做梯 佢搵到佢最搵到最多搵到2400蚊嘅只可以，但系落袋啊最多2400嘅，因为佢要搵到4200咧，先至可以袋入袋2400嘅。咁如果度揾多个4200咧，就全部都冇啊！又话可以 keep 翻个2400咧？ 再多个4200就全部都系交翻俾政府。 即系佢连咗2400都冇埋噶啦。 啊，唔系啊，佢会有。 即系先代翻2400先。 你赚8000蚊，赚10000蚊。 咁如果赚20000蚊，佢就唔使攞综援啦。嗱，好啦， 所以如果个计划系能够令到咧，佢超过呢个4200嘅水平。佢可以啲錢咧就唔係交俾政府，而係政府就幫你即係儲開。咁到佢儲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咧，佢就可以脱離個綜援啦。咁如果嗰啲人咧 我計過條數，但係平均你做夠二，即係28个月到咧，你就已經可以脱離個綜援嘅。咁如果你肯揾一份工，長期去做，咁你嗰個將來嘅收入嘅機會咧，亦都會上升嘅。咁所以脱貧嗰個機會就高啲咯。咁嗰、那個所以而家個綜援制度咧就唔鼓勵人做嘅。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啲低收入家庭咧，就係好多咧就唔肯去攞綜援嘅，因為佢覺得即係我點解要走去攞綜援啫？雖然可能佢哋得6-7千元一個月。但个家庭呢嗰、那个就好拮据。咁所以另外一个层面，除咗中文嘅系统要检讨之外呢，就要点去帮补呢啲咁嘅低收入嘅家庭。特别嗰啲家庭人数比较多嗰啲，譬如上有高堂下有一啲嘅幼儿嘅话呢，咁佢只係攞个最低工资呢，佢都系唔足够养家嘅。 嗯。 咁你会、這個、你会唔会将你呢啲睇法喺呢、這个啊扶贫委员会嗰度 新嘅扶贫委员会 即系推即系、推出嚟啊。即系起码， 我想 起码影响呢个政府去做呢样嘢啊！ 除咗我提出，我相信都好多人都会提出，因为咧喺过往讨论有关呢、這个，譬如我哋叫附入息税咧，喺理念上都系去帮帮补一啲咧低收入嘅家庭嘅。咁当然我哋未必去行一种叫做附入息税嘅嘢嘅，不过喺其他英美嘅国家咧，都有一啲我哋叫做 earning credits， 即系话你去做嘢啦。你如果有低收入嘅话咧，咁就会有一啲嘅补贴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嗰个交通津贴咧，佢嗰个性质已经系接近咧一个低收入家庭个补贴噶啦。不过个名就叫做交通津贴咁啫嘛。咁所以喺呢一个层面，我相信都要去做一啲大嘅手术去检视一下低收入家庭嗰个帮补嘅情况系点咧。 但系你有你知啦，呢个扶贫委员会里边其中一个就系政务司司长啦。而家大家都知边个做嘅，吹水河做啦，即系林郑月娥做啊。喂，当年佢做社会福利处处长，老实讲，佢嗰个 track record 好大惊嘅。佢对呢啲嘢咧，好似系好冷漠嘅。咁点样去？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啊支持你咧？ 佢做处长嘅时候，个综援嘅制度咧都有几多调整嘅。包括咗嗰啲收入豁免嗰度咧，就已經改善嘅啦，係去到佢嘅水平咧。佢做呢個處長嘅時候咧，先嚟到今日嘅水平。之前係仲 但係社福界啲人就冇人會原諒佢嘅嗰個一刀切嚇，呢、這個就唔使講噶啦。我哋言歸正傳啦。喂，嗱，咁你對呢個扶貧委員會有咩期盼咧？ 因為上一次個扶貧委員會咧，那個負責嘅主席。財政司長啦，咁財政司長咧，佢個局限咧，佢就唔係睇一啲主要嘅社會政策同扶貧有關嘅福利、勞工、教育，呢個勞呢啲醫療都唔關嗰個財政司長直接嘅事。咁如果我哋要做好扶貧嘅工作咧，社會政策嘅改善係重要。咁理論上已經係政務司長，不過如果我哋又要睇經濟，又要睇財務政策嘅話咧。目前亦都系特首， 即系你觉得有个特首嘅，即系话事人揸 fit 咧，就做嘢就容易好多咧，即系可以跨部门 方便好多，同埋个决定亦都会快一啲， 快好多啦。咁我就唔惊，梁振英做嘢一味要快嘅，呢样嘢我就惊都未惊过，惊个快嗰头嘅。嗱 ，有刘志刚，你觉唔觉得做呢个社会政策使唔使做啲研究咧？定系就系凭住话，我觉得咁样咧就帮到人嘅，就可以去带领咧 吓。就永远都要不断要去做的。咁扶贫委员会呢一方面就要开始在政策嗰度要落去諗一啲嘢啦。当然如果有啲资料唔够就同时可以做一啲嘅研究嘅。不过研究只係一个帮助嘅工具，令到嗰啲政策可以进化。研究即係我就係做研究几十年嘅人呢，我哋有幾百年都可以繼續研究嘅，不過研究還研究，工作還工作，落手去做嘅。 嗱，我想問下你嗰、那個附薪俸稅嗰度你又點睇呢？ 即係上而家有啲，譬如英國、美國咧，都做緊一啲類似嘅嘢，佢實質上就唔同過往討論嗰個附入息税嗰樣嘢嘅。咁就但係佢個概念咧，都係幫一啲收入偏低。特别可能系啲人数家庭人数比较多嘅人啦，点去补贴佢个家庭嗰个需要，而唔系需要透过一个福利嘅制度去做咯。系，咁呢个我觉得系值得研究。头先我提到呢个交通津贴个性质也系咁噶啦，你只要需要话我需要搭车咁， 就算你電車搭一個站都好啦，你可以申請呢個交通津貼，佢變質呢已經係一個低收入家庭嘅補貼嚟㗎啦。 嗯， 嗱嗰、那個嗱、其實呢新移民呢大家知道啦，佢係如果攞佢未住滿七年呢係唔可以攞呢個綜援啊同埋其他福利嘅，所以就有啲五無人士出現啦。呢方面你點睇呢？ 五無呢個 那個新港人士他是有出去做嘢，他做到一個水平的話呢，那他都可以，因為他的收入就會計算在那個綜援那樣東西的。那就到返轉呢，因為他計算他的收入呢就變成計埋他那個需要。那轉即是可以這麼說呢，在這個門口你出去做嘢呢，就結果你就變咗是入咗個綜援制度的。咁所以實際上都係鼓勵緊佢哋出嚟做嘢㗎。當然呢、這個 但係新移民係攞唔到綜援㗎。 頭先我講喺咩情況佢攞到，係可以攞到嘅，只要佢出去做嘢，所以如果佢收入偏低， 哦，即係嗰個補貼 係啦，咩？因為佢嘅 低入息 計算。計算在那個綜援的家庭裡頭的嘛，那所以他的個人的需要呢就 即是如果他成家人呢就可以啦。 是啦，變相就可以入了個綜援制度。 但他自己個人就可以啦。 做嘢就唔得啦，他不做嘢就唔得啦，唔做嘢就唔得啦。咁所以呢個都可以大家去討論同埋檢討㗎。咁就因為而家我覺得嗰個水平要求嗰啲新來港人士計算佢入個綜援制度呢，嗰條線係高一滯嘅。我傾向佢係低返啲，佢之後出去搵嘢做就應該入咗個制度裏頭。咁我覺得係正面好多嘅。 好啦，多謝司機呀，等你開會呀，你嘅電話都窒窒下。 okay, 多謝， 拜拜。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的杀人狂可以讲出真实。 我不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的人。 我不想自己是一个女人。 当你心寒安日，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兵、战争的落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之霸，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日到26日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树唱片展由6月20日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咧，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嫩，突然之间声啊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21分啦！ 啊，电话旁边嘅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嘅早晨， 早晨，仁哥， 早晨 。最衰你啊，做唔到特首啦！你做特首咗一天都光晒啦。喂， 系咪啊？ 而家呢个咁嘅啊，林瑞麟啊，临走都搞镬金嘅，就架空个立法会，咁你点搞啊？佢都根本未试过喎，喺委员会未通过嘢就走去立法会嗰度啊闯关，你呢样嘢我真系未听过，我未听过，你有冇听过？ 呢个第一好离谱咧，第二咧就系琴晚先至怼个动议嚟，就话要打尖，咁啊要打尖咧就点咧？第一。你一任何动议拎嚟立法会都要12日通知嘅，佢琴晚先拎嚟。 哦，主席话唔系啊，你有冇睇报纸咩？张玉成话唔系，我一早知噶，唔系特袭嚟，不你啲人唔知啫嘛，我都早知啊。 唔通知我哋啊嘛，我哋点预备啲嘢啊？ 你信唔信啊？咁咪即系呢个张玉成计呢个剪报之后，又嚟一镬啊！即系佢。根本佢就同呢个政府打同通㗎啦，政府叫做乜佢做乜噶啦， 全部被控啦，依家即系全部系扯线公仔。 唔系咁， 第二样嘢咧就要 唔合程序噶， 第一學你咁講啦，十二日前又冇通知，咁而家夾硬係打尖，跟住委員會又未通過， 咁你仲你又要係又要咧打尖，即係又要咩咧？又要擱置啲議事常規啦，係嘛？咁啊真係好離曬譜啫！ 咁你要你可唔可以提出終止辯論？咁冇得辯論㗎，你根本就請財委會通過咗先講咯。 我哋都会㗎喇， 咁仲係问佢呀， 信返佢 啫。仲有一样嘢问佢啦，如果财委会唔通过，係咪嗰啲有唔出粮都做呢？ 我 如果唔出粮都做冇问题㗎，咁梁振英最叻一份工啊，一开四㗎嘛，佢识咁咪将三司十二局嘅人工除咗用五条司十四局大家分囉。咁就冇所谓喎，咁唔需要财委会通过喎。我有笔钱喺度，我请廿个人都得㗎。 但系佢依家个动议咧，听讲就话咧，就指明系要要建基于财委会通过之后嘅，唔知五日啦三日先生效咁样，佢有条尾度嘅。 我知咁，但系问题你立法会都冇面啦，即系好似阿吹水鹅，你知唔知啊？林郑月娥而家帮我改个名叫吹水鹅啊！阿吹水鹅咧就将呢个古迹会即系古迹会啊架空咗噶啦，咁而家又架空埋立法会，咁人哋个主席辞职嘅喎，陈志思。不如你叫阿曾玉成學阿陳志思辭埋職佢啦，不如。 喂，因為佢好離譜咧，即係就算你有多數咧，都唔係咁樣搞嗰、那個成個議會，即係所以佢真係喂大佬真係冇曬尊嚴喎咁搞法。 喂，咁搞你哋又無奈嘅啫，咁你有咩可以做咧？你不如獲歐啦，唔好投票啦。 佢咪 thank you 咯。 咪係咪你都玩完㗎？ 佢最想你 thank you。 唔係咁，佢係咪都過噶嘛？ 可唔可以整到個流會啊？真係。 佢依家唔会噶啦，依家就即系攞讲，就算整个尿兜喺度都唔会走噶啦。 喂，整个尿兜喺度，你都唔会走噶啦，惨！喂，阿仁哥，单嘢关你事啊，讲下啲关你事嘅嘢。喂，而家整咗个卖国贼出嚟啊，大佬！汉奸兼卖国贼，呢个咧就系、是、啊富士康嘅大老细郭台铭啊。 系。 佢话同日本仔夹钱买咗钓鱼台岛，去一齐同日本仔发展啊！ 咁离谱啊！呢条友， 你唔知啊？ 我未 系啊！台湾联合晚报话，郭台铭前日喺台北召开嘅红海股东会上面回答小股东提问嘅时候咧，话佢自己愿意出钱将钓鱼台买落嚟，跟住点咧？仲要佢自己出钱买，然后同日本仔共同开发。 啊，日本佬，佢唔系买咗拎翻嚟俾祖国？ 唔系，咁啊，佢话咁做法咧，不但咧。日经指数会大涨啦，台湾经济亦都会大幅增长。又话佢自己十分尊重日本仔啊，啲萝卜头啦，喜欢佢哋执行力同埋沟通力。日本人咧会多面否决你，但绝唔会喺背后插你一刀咁讲。咁跟住仲要踩啲南韩佬，佢高丽棒子咧就唔系咁啦。喂，大佬呢个咩人嚟嘅？大佬啊，你喂，你可唔可以走去 Apple Shop 嗰度抗议你哋？ 呢条友喂呢条友依家佢仲喺大陆仲有嘢做噶喎，系嘛？ 唔系啊，话大佬 入边噶， 富士康专做 Apple 嘅，请几百万人噶， 做总之系做噶喂，咁 成日跳楼嗰啲人，成日有人跳楼嗰间厂啊！ 我知道啦，但系依家如果佢喺大陆仲有咁多嘢做咧，喂咁佢如果讲呢啲嘢咧，就可以喺大陆俾人哋喐噶喎， 政治不正确啊！ 依家大陆佬咧乜都假，你一搞到呢啲嘢咧，佢又系发癫噶，咁同埋台湾都唔得着嗱。喂，喺台湾啲点可以容许有咁嘅言论啊？咁你就算台湾啲嗰班台独分子啊，佢都觉得钓鱼岛属于台湾噶嘛？ 唔系，咁而家喺大陆啲网民就已经高度关注噶啦，有啲网民批评呢条汉奸咧，就话同日本仔买咗钓鱼岛，第一就间接承认咗对方拥有该岛嘅主权。嗱，呢个就汉奸同卖国行为。啊！亦都好多人唔滿意啊！呢、這個漢奸咧喺大陸開血汗餘額嘅利潤之後咧，即係刮曬啲民脂民膏之後咧，就不時發表不利中國大陸嘅言論。喂， 咁佢應該冇得企噶嘛？如果如無意外嘅話，點企啊？ 喂，咁你啊，釣魚台勇士，你點樣去？喂，大佬啊，呢條咁嘅漢奸，咁你都做啲嘢啫，你班保釣佬。 係咯，如果唔係劉夢啊，撲出嚟做嘢噶啦，真係啊！ 啊，你好快啲走去，起碼走去呢個國台名間公司，就好似喺香港上市嘅，好似。 喺香港上市嘅咩？ 系啊，咁啊， 富士康系啊，系啊，富士康。 咁好多人会。 另外咧，就佢有个大客咧，就系 Apple Shop。 苹果 啊，咁叫人唔好买 Apple 啦，啲汉奸啊，刮到刮晒啲钱就走去啊，走去帮日本仔，仲要俾钱日本仔同佢买个岛，跟住咧就话俾埋又同日本仔合作发展。 呢条友啊真系离晒，不过咁样，佢呢啲咁嘅一个人做呢啲咁嘅嘢咧，就冇乜意思嘅喺国际法上高。 唔系，但系讲都讲都衰啊嘛，咁你夹埋日本仔一齐啊嘛。 咁呢个作钱啦，作钱啦，自己系嘛，不过自己影衰晒你自己人。啊，都算契弟呢条友，不过我谂一定会签佢嘅，都唔使我。 喂，你就嗱、啊，你就喺立法会唔好做契弟佬啦，大佬你而家冇嘢噶，你嚟一阵点搞？你民主派开咗会未啊？ 得会再倾啦， 系会做嘢噶嘛？ 得会做嘢， 咪做啲嘢啦，唔好一整个尿兜喺度，你又唔舍得走啊？你又多谢你啊，仁哥啊。 OK 好， 唉，咁啲汉奸咁搞法啊！电话就1872， 对嗰啲员工亦都好唔尊重。 111， 佢有讲过咧，就当啲员工咧系动物嚟嘅，即系好似你话什么东西嗰啲咁样啦。每日咧要管100多万头动物，佢话好头痛噶，好头痕噶吓，好离谱噶呢个咁样。 即系 帮 佢打工咧，就变咗畜世 啊，系啊。 即系佢咧就喺个喺富士康咧，喺大陆咧就养咗100多万头。畜生 系啊，好离谱， 所以佢就好头痛。喂，呢个咩人嚟嘅？呢个真系，呢个唔系人， 呢个唔系人嚟啊！ 呢真系汉奸兼畜生嚟嘅、這个啊！佢可以话自己出钱走去买咗钓鱼台嗱，即系呢个第一就承认咗钓鱼台咧就是、日本仔啦。如果你冇业权，你唔可以买噶。第二样嘢，喂，跟住 攞 买咗之后， 我指人准就啲买卖就系啊嘛， 买咗之后啊，买咗之后啊。去巴闭啊，跟住同日本仔共同发展啊，因为日本仔叻啊， 嗯，执行力好。 即系如果我有咁多钱咧，我就整队民间海军就走去进占钓鱼台噶啦， 围住佢啊。 咁你就巴闭啊，大佬咩人？你呢个真系大家真系要声讨下佢啊！嗱，呢个唔系开玩笑啊，即系我哋有个咁嘅汉奸出现啊，如果你唔出声嘅话咧。啊！呢啲咁嘅汉奸咧得逞。 大班第一个咧，请你可唔可以将你个 iPhone 咧踩烂佢得唔得啊？ 我准备噶啦，不过你俾翻啲钱我先。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成立扶贫委员会筹备小组，7月1日开始运作。成员之一的社联行政总裁方敏生在港台节目上表示，现时的制度无法鼓励领取综援人士工作，认为扶贫委员会其中一个讨论议题应该包括检讨税制，好像是研究付入息税，给予低收入人士工作机会。关爱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志光亦都是扶贫委员会筹备小组其中一名成员。他接受本台数码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节目上表示，好多低收入家庭不想拿综援，认为有需要检讨综援制度。又说如果新移民家庭里面有成员是工作的话，变相亦都符合领取综援的资格。政府去信立法会要求在今日会议提出动议改变议程，暂停处理其他法例的审议，先处理新政府架构重组的决议案。主席曾玉成同意让议员讨论是否优先处理，但泛民主派就批评政府是打矛波，手法太低劣，破坏立法会的规则。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闭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胡锦涛说今年3月在首尔和奥巴马会谈后，双方工作团队落实共同达成的共识，中方愿意和美方把握合作伙伴关系，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港股是做好，恒生指数高开135点，之后走势是持续向好。最新恒指做紧19540点，升123点。国企指数就升紧52点，报9852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下午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眨眼已经去到上午的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咁望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呢个华润大厦。咁至于东区走廊落中环咧，排翻到怡东酒店噶。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又点咧？诶，唔错啊，望到镜头噶吓，现时正常嗰只噶。咁至于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枕住喺个海港政府大楼，冇乜点变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见到车龙啦。现时去到油站噶，系啦。讲开新嘅扶贫委员会，诶、有地产啊富商加入。哎呀，究竟佢哋识唔识个穷字点写噶？嗱、那个穷字总共有15画啊吓，部首从个月部，系啦，即系顶嗰度咧个冻月嗰个月啊。系啦，唔系啦，全部加入扶贫委员会，唔该罚抄个穷字1000次先啊。仲有板间房三个字写500次，另外啊失业两个字写300次啦。唉，咁样先对穷人有啲认识噶嘛，系咪？唉，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现时又去到骏发花园噶。咁住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龙尾咧就去到上桥位，车多少少啦。不启德隧道过呢分钟啊，排翻到芜湖街。仲有啊，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亦都车多一阵噶。睇埋新界区两条隧道咧，狮隧加埋呢个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呢分钟都系正常噶。好啦，最后请跟进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要小朋友早啲适应幼稚园嘅面试要求，家长如何掌握幼儿入学需要？咁就要快啲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幼稚园青云路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主理，探讨认知行为，改善社交礼仪，等家长陪同小朋友迈向成功。幼稚园青云路课程7月就开班啦，快啲打35918801报名啦！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一於數務長者安居協會嘅平安手機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6月尾前登記，送你100蚊稻香現金券，頭100位承多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門市登記啦。 要有效預防禽流感，我哋要避免觸摸禽鳥同埋佢哋嘅糞便。購買活家禽嘅時候記得唔好觸摸佢哋，如果接觸到禽鳥就要馬上洗手。所有家禽类食物必须彻底煮熟先好进食，无论你身处香港抑或海外，都要注意个人卫生，预防禽流感。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我唔觉得司长头衔自散，唔希望议员用一种阴谋论话削权。 有信心唔一定会赢，但冇信心一定会输。相信自己胜任先至申请嘅。 佢个权仲犀利过武则天，咁点忍啊？ 要俾政府好清晰，我哋族群嗰个团结力量。 我唔想因为我嘅关系影响故知会公信力，我觉得应该咧请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36。 八乡下佬就话吹水鹅咧，就系呢个武则天。 系 咁呢个唔使讲啦，佢哋冇讲出口啫。即系啊，呢、這个法叔就系太监啦。 咁阿法叔都冇计啦，认啊，佢系唔系喺过去嗰度同呢个系阿林郑华交手咧，系立场唔够强硬啊嘛。 太监嚟嘅，你武则天啊下边啲太监边个敢同佢驳嘴嘅，斩头嘅大佬。嗱、 啊， 调喺旁边嗰位听众阿梁生嘅早晨。 早晨，梁生。 喂，早晨啊，大班啊。 你好啊，早晨、 啊。系啊，喂，你犯咗忌喎、啊、你。 我犯咗咩忌啊？ 即系我哋中共咧，系唔可以有汉奸噶、哦。 嗯， 咁而家咪有汉奸咯，咪整咗个大佬喺大陆养咗百，佢自己话噶百几万头畜生，啊做农场嘅郭台铭。 啊，我哋五族共和嘛，点可以有汉奸嘅咧？中国系唔可以有汉奸噶。 我哋 你哋维稳费用都系要打压汉人啦，打压我哋呢啲小市民噶嘛，点可以用嚟汉奸？啲咁多维稳费用， 我 做咩？ 好，咁我哋不如佢卖国产得唔得啊？ 中国都冇乜卖国策噶，系咪啊？ 好似好啦好啦，讲埋啲奸商啦，讲到十点啦。 唔系，即系汉奸嚟噶，唔使讲啦。唉，唔好讲反话，汉奸就汉奸噶啦。汉咧就 唔系咁讲， 都唔系代表 我哋唔可以接受噶。 都唔系代表族裔嘅问题噶啦，个汉咧就代表咗中国噶啦。唉，等于 但系呢 个汉人， 我哋系好反感噶，真系系地位嚟嘅字眼，真系一个。 啊，咁点啊？你觉得佢唔系汉奸咁点啊？ 你最多佢又唔系中，佢仲唔系中国人，台湾人做，仲要话系 冇啊！佢话日本仔叻啊！佢话又仲要踩埋韩国佬，我又唔知佢做咩？你要捧日本仔，捧咗埋日本仔咧，做咩有得聊事斗非？嗱，第一就做汉奸，第二就应付作贼，唔系应贼作富，第三就无端端踩咗韩国佬一嘢。 诶，我揸住呢个韩国嘅苹果， 我知点解啊？唔系啊，因为韩国佬而家开始同苹果抢山， 碾过啊嘛， 佢惊韩国佬抢赢咗就 Steve Jobs 死鬼咗啦。如果韩国佬砌低咗苹果咧， 喂大佬， 佢嗰个 标机识加入战场啦，喺 佢嗰间农场啊执笠噶啦。 哦，咁样啊？ 喂，咁你点睇啊？你唔好开玩笑啊，哥，你赞唔赞成佢啊出钱啊买咗嗰个钓鱼台，跟住俾个日本仔啊？ 嗱，我哋身为一个中国人咧，当然唔可以接受啦，真系。 喂， 咁系佢即系富士康，佢嗰个老细系咪中国人先？佢自己话自己， 你要问佢先知啦。 呢一点就系佢根本就话自己唔系中国人，台湾人。 可能台湾人， 台湾人咧，中国人啦、 啊。可能台湾人佢都唔认嘅，可能佢认贼作父啦。 当 住 日 本人，你点知佢系咪入咗日本籍噶？你有咩咁出奇啊？ 咁咪系咯，咁咪系咯，咁你话 又另一个李登辉啊？ 啱啦，系咪？ 咁点啊？咁你有咩可以做啊？ 即系我啊支持我哋要有钓到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还佢，我哋还我哋，真系 唔系咁。你最唔好就成日就有啲咁嘅汉奸咧，即系你明唔明？你走出去，因为你中国人嘅身份啊，又系大富商啊，企业家、工业家，你即系走去同日本仔讲我撑你嗱、啊，即系第一咧，我背书，即系话俾你听咧，钓鱼台咧就是、日本人嘅。所以咧，你有业权，我送钱俾你使，你话卖俾我得噶啦。卖咗之后咧，日本仔嗱，老实讲，日本仔梗唔上去当噶啦。喂，卖咗俾你，唔系你嘅。佢话唔系，我买咗之后送翻俾你，同你合作去发展。嗱，呢条友我都唔知佢做乜嘅，佢黐咗线呢条友。所以咧，我都唔知道，如果揸住啲股票咧，都要谂下呢条友系咪黐咗线。 咁呢个真系我哋小市民嘅问题啦，中共真系唔会理噶， 系嘛？ 我唔相信中共会理咯，我唔相信， 系嘛 ？OK， 有钱使得鬼推磨，好啊，多谢你， 多谢你。 电话旁边咧，听咗陈生嘅， 陈生你好， 系大班啊， 系啊系啊，点啊点啊哥， 咁咧就你今日话嗰位黄生咩傻佬啊，咁样就唔系咁啱嘅。 边个黄生？ 你话人哋嗰个傻佬王咧，日日打嚟啊！ 我唔系话傻佬，我好惊佢就，因为佢唔俾人我讲嘢。 系大班话佢一卵嘴讲嘢啫， 我佢梗系唔傻啦，聪明 咧， 佢聪明过我啊！ 都系争取时间， 佢聪明过我啊！佢系点会傻啊？大佬，聪明人嚟 嘅 老， 佢讲嘅嘢都几啱嘅，几合理嘅。 我即系我哋 反讽， 话你知唔知啊？有时你又唔知咩叫自渣。我话我同意嗰个傻佬讲嗰啲嘢，即系我都傻埋一份啦。啊，你真系咁，你都唔明 嘅， 即系大家都喺青山噶啦。 唔系，我哋咧都系生活喺呢个癫狂嘅世界嚟嘅。 系系 喺呢个政咁嘅政府管治之下咧，一个人想唔傻都难啦。 嗯， 系嘛？咁啊，即系有苦衷 嘅政策，唔系佢咁嘅政策，政府而家咁嘅政策。啊，仲有咧，琴日咧就各位黄生都打去阿郑家富嗰度嘅。 系咩？琴日咁好啊？咁捧场？ 系啊，系啊，佢捧场噶。 佢有冇？佢有冇俾阿郑家富？有冇搞到阿郑家富讲唔到嘢啊？ 都有啊， 佢真系好鬼叻啊！真系 佢咧，佢讲一样嘢咧，讲得即系我哋都几感动啊！佢讲啊，佢话咧 喺沙田咧鞋头村咧，上宝福山嗰度咧有一个石地 哦，我听到佢位 嗰度， 系佢即有 嗰度咧，有一位咧阿婆咧就80岁嘅，咁啊嗰间清洁公司咧就俾份工佢做，就等佢有份工咧就做得即系可以有尊严咁生活落去。 嗯。 咁其实呢间公司咧就几好噶，俾份工佢做，你唔好挂呢间公司话剥削佢，佢都俾翻28蚊个钟佢。 系。 但系咧，我哋要反映到嘅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喂，点解呢个政府，你哋啲高官可以坐商务客位啊、头等舱啊，又话去住总统套房，而呢啲老人家嘅退休保障系一啲都冇咧？ 嗯。 其实呢位80岁嘅阿婆咧，佢琴日讲嘅吓，佢即系佢琴日讲嘅，佢话咧，佢话如果人人有嗰啲我去攞咧就冇所谓，但如果要我走去申请嗰啲救济金咧，佢又唔制。 系， 即系如果我哋一个政府 即系意思就话，如果有全民退休保障咧，阿婆咧就会受惠啦。佢就会攞啦，即系如果你叫佢攞啲综援啊嗰啲，佢就唔攞啦。 系啦，佢 即系有骨气， 系啊，佢啲喺黄生讲啲嘢好深入民心嘅， 嗯嗯， 反映到呢个政府系无良嘅。咁啊，呢位黄生咧系你忠实拥趸。 我系你唔好搞错，我都话我同佢同一类人啦吓，大家都系傻傻地嘅。 佢仲话批评郑家富咧，即系你自己嗰区嘅。有啲咁嘅嘢都唔再挖发掘呢啲咁嘅个案出嚟交俾政府， 嗯， 逼令政府改善一个退休保障嘅制度。 咁啊，郑家富有冇起火啊？ 唔知喎，我佢都人哋都未讲完，佢 cut 人线啦。 哦，呢个郑家富，郑家富都算好嘢。 讲嘢嘅时间 得，我哋同 阿两嘴咁讲咧，其实佢表达嘅嘢有几快嘅。 唔系，但系快嗰头大家都听唔到嘛，最弊系嘛？ 唔系， 我第日冇嘢讲嗰时咧，我会打电话俾佢嘅。我冇嘢讲嗰时，等佢占用晒时间，我唔使讲嘢。OK， 系啊，其实佢上嚟同你做节目几好噶。 好啊，多谢你电话，老陈。咁啊，电话旁边我有听众啊，李生。 李生，早 晨， 李生。 早晨大班， 你好， 早晨。 系 郭台铭嗰啲做生意做得多，佢都识得玩。因为其实中大陆同日本咁玩咁多年 show hand， 你惊佢真系开炮咩？嗱，但唔系，佢咁样抽下水，佢又里边又可以有好多着数咯，系咪先？呢啲使乜理佢啊？ 哇！卖国求荣呢啲咪叫卖国求荣 啊？啊！讲真嗰句，嗱，你问台湾人，如果真心问台湾人，个台湾人咧会觉得自己系台湾人嘅，话俾你听，就唔会觉得似大陆人嘅，系做生意先话似大陆人嘅啫，同埋。台湾你都知啦，台湾其实好话唔好听，早几代都日本人嚟噶啦，好多都系咪啊？ 俾日本 人，俾日本人 统治 过啫。 有唔系啊？真系嘅，有好多其实咧，早两三代其实啲阿爸阿爷咧，其实日本人嚟噶，真噶吓。喂，讲翻转头，咁啊啲扶贫，喂，今次我觉得， 喂日本人都系中国人嚟嘅啫，讲翻以前 啊， 你就唔好咁讲嘅，日本人都系中国人嚟噶咋，我成日都话日本人啊。中国人嚟噶， 系 咯。 其实今朝你话阿郑家纯去做呢个扶贫委员会，我觉得佢做得啱喎。点解咧？ 我都话冇问题啊！我话佢俾边个做都得嘅，有乜所谓啫？ 唔系啊，因为其实讲真，讲到扶贫，香港男士又最扶贫得多噶啦，喺大陆系咪先？而家 你又讲反话， 真系。 阿纯哥，我哋一定系呢方面经验有老道啊！ 小心小心讲，唔好 害我啊！ 我问一样嘢，咁多年嚟，香港获捐水灾定嘢 ，OK？ 捐第一次你就话唔知啲钱点使，系咪啊？97年嗰阵时就后屘先知道100蚊先1蚊落啲灾民度，之后我哋啲平民答阿成都学精咗唔捐啦，要捐嘅话自己亲手捐25,369系咪啊？但问题呢个政府年年继续捐几千万几亿。傻仔度做一次嘅啫，但年年做。 而家最惨咧，你捐钱俾起学校，咁学校咧就佢就拆鬼咗你，然后卖俾人咧。 个问题就系点解你做傻仔会做咁多次啊？个政府系咪啊？即系摆俾你买到明啊，揾着自己喐即系自己睇下，我哋埋单咯，系咪啊？讲翻嗰句，呢个扶贫委员会可唔可以透明度高啲啊？上次你哋自己闭门做鬼围，自己请边嗰啲钱点样使？喂！我唔理你罗志刚自称为可不都好，话咩 IQ 几高啊，系咪啊？即系你有阵时啲嘢， 摊开嚟讲，啊，可能三个啊废柴叻过你一个， 三个臭皮匠就生一个 诸葛亮， 即系简单一样。佢今头先咁样讲嘅，类似呢、這个嗰啲诶负入式税务 EFA 嗰啲湿事大晒。 系， 佢今日谂法，我净系讲一样嘢。你网上边啲人都讲啦，好多人啊，即系其实已经系惯咗，已经系 rely on 呢、這个，已经惯咗用咗综援，你叫佢出嚟做嘢咪做咯，跟住原来咪搏炒咯，系、嘛？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咧 ，social security 呢样嘢咧，要一定要 just make 嘅 ，over make 嘅话咧就斩害社会。点解咧？麦理浩年代，所以我不嬲都欣赏麦理浩年代。当年佢公屋，佢净系俾一间 just OK 嘅嘢咁俾你住，系嘛？咁系咪 just OK 俾你住？咁如果你系你个心唔系想继续喺度住嘅， 系 你系想离开呢个地方嘅， 系 嘛？但系而家呢， 即系个过渡嘅地方嚟嘅啫，吓 系啦，冇错啦。唔係你喺度浸嘅地方嚟嘅。咁但係而家地方呢，就而家個社會變到係咩呢？就唔係，哦，你睇而家啲公屋，我自己未做過未住公屋，但係的而且確我覺得係 open mic 嘅。 嗯， 話俾你聽。所以我講埋呢個咩嗰、那個 喂夠鐘啦，我哋聽廣告啊，你老細，我哋聽老細講嘢。OK， 拜拜。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不作他选的婚前约会，德温婚礼天街 Dierra Cosova Lowell 住婚纱巡礼，诚邀各位准新人7月2号亲临尖沙咀德温，欣赏蒙嘉维以及国际名模穿上婚纱大师 Lowell 住的最新设计行剧王，头100名报名的准新人会得到德温的入场神秘礼品一份，在场人士更加有机会赢得3000元的摄影礼券以及丰富的奖品，快点将姓名电话电邮至德温 @dbc.hk， 直接报名热线2297-1837，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微节目 Facebook。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50啦， 五十分啦，哇！你真系做咩？你想加班啊？啊，林毓华 听电话， 你系咪想加班？一9:50 系 啊，嗱，呢个汉奸咧。啊！即系唔系人嚟嘅，即系你呢、這个即系直情系唔系人嚟嘅。嗱，第一认贼作父，第二样嘢有百几万喺内地嗰啲同胞啊，帮你做嘢，你剥削佢哋啊，已经俾人叫血汗工厂啊！你仲要话嗰啲系畜生嚟嘅，你仲话嗰啲系动物嚟嘅，好难估。 好头赤啊！佢话 喂，呢、這个咩人嚟？呢、這个老实讲，真系你话呢个郭台铭都唔系人嚟嘅，直情系。不过冇理佢先啦。电话旁边有听众系何生嘅。 系早晨，大班早晨。 早晨，仲系老何点啊？ 我大班，你都系汉奸嚟 嘅。点解咧？ 你每朝早都睇住啲奸人讲说话啊嘛。诶，头先同紧啲奸人看住嗰啲奸人，头先何俊仁嗰啲同佢讲嘢啦。头先你我想啊，唔知你系咪咁嘅意思？你兜圈话佢嗰啲靓啊嘛，佢个靓咪诶咩卖党球荣啊嘛。 哦、我冇你讲嘅啫， 咁啊卖党球荣，有一件系卖党球荣噶嘛，系嘛？ 买佢哋老实讲，如果立法会俾嗰、那个俾政府咁样善答法咧，佢作为立法会议员，佢一定要做啲嘢嘅。如果佢唔做嘢就 咁，佢都要做啲嘢噶。佢嗰、那个佢、那个党嗰、那个党又根本啲出嚟讲嘢啊。但系嗰条友仔话。佢话阿仁哥同意佢嘅，佢有冇咁有冇否认过啊？冇啊嘛。 边个话阿仁哥同意啊？ 吓 啊！ 嗰、那个走去选嗰个啊？ 嗰、那个我哋讲嗰个 健哥系嘛？ 冇益，唔系冇益嗰条友啦。唉，唔好讲嗰条友 系嘛？ 你益嗰条友做咩？嗰条友你个名都唔好提佢。佢就是、你睇佢琴日嘅表现，摆明系搏。喂，搏上镜嘅咋？佢做唔做嗰份工冇所谓，佢明知冇得做，佢搏上镜嘅咋？讲埋啲无谓嘢啊，啊摆埋啲动作啊、姿态啊，人哋都冇话访问佢，直情走埋去个咪牌度啊！喂，呢啲嘢你唔好益佢啦，唔好提个名啊，提佢个名，你影衰我哋。 阿大班，我想问你一样嘢，你咁多条啦，我想问问，如果嗱，我想问你答我，如果你系曾荫权，仲有咁多人，你会点做啦？我真系觉得做人啊，做到真系好鹌鹑噶。嗱，你成日咁样做法，你仲搏乜嘢啫？嗱，如果你应该教教佢，应该做而家余下几日，佢话佢开个头一语成谶啊，佢话要玩煲劲嘅，喺呢个时间玩煲劲系最好啦。 唉，系嘛，万 国流星啊嘛，咁你而家仲喺鹌鹑做乜嘢啫？你仲搏咩？冇得搏噶啦，死晒噶啦已经。 总之， 你教教佢出嚟整煲劲嘅俾我哋睇下，当然开心下啦。 你记住一样嘢嗱，叻嘅人咧就 我可以搏条桥俾佢啊。 叻嘅人唔使人教嘅，我哋唔敢教叻人做嘢嘅，你唔使担心。 何生得个得一个字嘅就忍嘅啫。 喂，你仲有咩搏啫？一成日过街老鼠咁嗱，之后如果我当我系曾荫权嘅仔女啊，我行出台唔理头噶啦， 咁啊唔好咁讲， 我阿爸咁鬼样咧， 咁啊唔好咁讲。 即系我成日中意俾梁振英出嚟抌几锤， 何生 唔够嘢就出嚟抌几锤。 何生，你今日咧，如果你买一份呢个爱国报章睇啊，《文汇报》系访问阿 Donald 噶吓，咁咧佢都系讲接受呢个新华社、中新社嘅访问，有信心香港咧系。继续会是繁荣稳定，他继续仍然是好、啊、有官威的。 是林先生，比我讲一句，如果我当我现在当我自己是当道， 是 我开个记者招待会。就爆一晚大家讲，你这些讲不同不讲没什么分别的、我真讲完之后我走了英国，因为我还是爵士嘛。 是 好过成日孭住这些东西，孭衰一世，那你怎样澄清就没有了。 唔系啊，嗱，今日文汇咁样问佢噶，问到佢退休生活点啊？咁啊，曾荫权就话咧，自己过往每次去到内地咧，都系咧公务繁忙，来去匆匆。佢话今后一定会去到内地咧，多走走看看，而且咧唔好似以前咁，只系咧系只系 啊 啊打一天半天， 成日来匆匆去匆匆噶啦，写埋喺嗰啲寮格嗰度啲一日都来匆匆去咗讲嘅啫， 老 何抬起头嚟， 老何 记者招待会 塞车啦， 往之不咎，之来借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 你真系威啊！你真系好啦， 咁样先过瘾啊！ 听到噶啦，嗱，咁我哋咧仲有听众喺度排紧队嘅，电话旁边有陈生，陈生早晨， 陈生你好， 系大班你好， 今日陈生 请讲， 系林旭华你好， 系你好， 冇啊。其实咧，我就想讲两样嘢嘅。咁譬如第一样嘢咧，咁曾荫权讲少少啦。 好啊。 咁因为阿大班你同阿曾荫权 friend 嘅，其实讲乜都冇用噶啦。其实我系听咗你好多年。 我唔讲噶啦，你啲嘢我唔讲 啦。因 为点 解咧？因 为 点解咧？你同佢 friend 系人都知道。 我唔讲啊，所以我讲乜都冇用嘅，所以我唔出声咯。 冇用噶，因为 冇同。 系啦，调翻转去唔系曾荫权咧，你闹佢飞起噶啦，因为佢嘅所作所为。 唔系啊，唔好讲啦，闹又闹又冇意思，讲好又冇人听，咁不如唔好讲，好唔好啊？ 好嘅唔使讲啊，好仲衰，你唔讲最好。因为咧， 咁啊得啦，唔好讲啦，咁讲第二啲嘢啦，喂，阿哥，咁你都话叫我唔好讲，你又加我讲啊，你又加我听。 第二个题目啊，你话有两个样嘢讲。 第二样嘢咧就为民请命，咁啊大家都知嘅，其实即系当年你啊商台嗰阵时做几多嘢嘅，大家真系有目共睹嘅。咁你个形象咧就喺嗰度停留喺嗰度就得噶啦。咁我谂好多市民啊听众都系中意你嗰样嘢啫。 咁我哋而家咪我哋而家将你将嗰样嘢转咗嚟呢度噶啦，喺 DBC 噶啦， 系非常好噶啦，因为我已经好难先到你个台嘅。 多谢你，多谢你啊！ 即系非常好，不过咧我第二个问题就系咩咧？譬如而家主流传媒，好似阿黄毓民佢哋咧，就全部俾人封杀噶啦，即系嗰班人啦、啊，系嘛？有好多人都唔啱听嘅。 哦，唔系噶，佢哋喺网上边 好 巴闭噶， 好多人听。 你唔好搞错啊！唔系噶，佢哋话佢哋多人听我哋噶，系唔系噶？好巴闭噶，个网上边佢哋好巴闭噶。 人网啊，香港人网 系。咁但 喺网络世界里边，佢哋系大阿哥嚟噶。 咁但系你迟早你都系大阿哥噶啦。 佢系强走嚟噶，佢哋系好犀利噶，唔系弱者嚟噶。 不过叫做咁样咯，即系你哋个台为民请命呢班人咧，其实佢有啲嘢系偏激咗少少，但系做咗几多好嘢帮穷人啊，或者去帮嗰啲，你睇下立法局，你做个立法局议员嘅，嗰啲边系人嚟噶啦？你睇陈建都行出嚟讲啲嘢， 民主黨講嘅嘢，即係有呢班人咧，其實有時你哋都可以支持下佢嘅。即係你就算唔揾你多啲嚟講嘢，都唔好踩佢哋咁多，你講佢哋啲嘢得噶啦，對事啫。咁但係因為你如果俾人要慢慢感覺到你都係好似大眾傳媒咁，可能都係杯葛咗佢哋啊，或者各樣嘢咧，咁佢哋個生存空間就好麻煩嘅，係咁啊。 好啊，系啦， 即系 唔 系点解咧？始终佢哋，你睇下佢哋立法会做嘅嘢，你做过，你知道啊，嗰啲边系人嚟嘅，系咪先？思觉失调嘅，呢头话出嚟反对，嗰头全部做完 show 之后，入边又支持嘅。咁其实立法会佢哋边系做嘢唔讲嘢嘅，唔讲嘢。哦，喂，你拉布喎，喂，阻住我收工喎，点得嘅？你讲嘢啲边系唔好话佢值八万啦，八千蚊都唔值啦。 我哋其实而家咧都揾紧啊。阿黄毓民嘅就住呢个打尖嗰样嘢咧，睇下，因为打尖嗰样嘢其实针对佢嘅，因为佢咧喺财委会嗰度咧有1200条修订，咁而家政府就放弃啦，即系话财委会嗰度你中意玩拉布玩到够咯，咁如果你玩拉布嘅，我而家直情打尖去立法会，啊就通过 你 通过咗先，嗱咁睇下，我都想知阿黄毓民有咩可以做啊，我正话同呢个何俊仁讲。嗱，你听大家听到好无奈噶啦，佢我叫佢哋全部拉队走人，啊，佢又话咁啊，咁佢又话益咗，佢又话益咗，佢又咁啊益咗佢哋。喂，人哋系咪都过啦？你唔拉队，人哋都系人多过你噶啦，系嘛？嗱，我哋 嗰个做嗰个咧系黄毓民啊嘛，如果系第二个就又佢又会赞成，啱 唔系啊？我哋揾紧黄毓民噶，我希望睇下佢做啲嘢啦。我觉得应该今次真系抗议，即系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呢、這个咁嘅粗暴嘅做法咧，啊，即系又系打尖，又系架空咗财委会，又将成个立法会嘅程序咧，啊，破坏晒。 佢呢个又系真系同呢个林 咁一定要抗议噶啦。咁你如果靠民主党咧，就靠唔住噶啦。你话，我一早话俾你冇得靠噶。呢啲嘢咧，做啲粗重嘢咧，就一定要揾黄毓民做噶啦。呢啲唔使讲噶啦。 仲有一样嘢噶，大班其实讲翻转头，唔系靠佢，靠你好过啦。而家 黄毓民喺议会入边嘛，我唔系啊嘛。我而家鹌鹑嚟噶嘛，而家系。但我就想啊，你撑我得啦。 有抛啊， 得啦，你撑我自然有噶啦。 听众支持我哋得噶啦。 喂，最后一句啫， 一句好啦。 啊，最后一句，因为咧，其实阿黄毓民咧。喺电台喺所谓你话佢哋嗰啲网台咧，都对你好客气。 好，好，拜拜 ，OK。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